本小说由天空听书整理，请关注天空听书。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2601章。 你要违反协议？ 叶心下质问道。话音还没落下，圣城千疮百孔的平原上响起了整齐的战歌之声。神女峰女士隔着十几公里吟唱起了帕特农神庙的血战之歌，能够听见的气势磅礴又充满斗志的旋律涌入到圣城当中了，更像是一支无畏铁血军队已经袭来。浩浩荡荡的神庙大军终于驶来了，他们的行军速度很快，短时间之内就盘踞在圣城之外。圣城的城墙已经成了摆设，两大军团都充满着神圣的气息，一边是完全的金色，另一边却是由金色、银色和蓝色三种色彩交织而成的。 我们不会允许莫凡再杀死一位大天使长，这是圣城最后的底线，哪怕是血流成河。 雷米尔义正言辞地说道， 我们只要你留着米加勒的性命，他不为他自己，他为的是圣城。 吴烈郑重地说道。冰雪纷飞的穆宁雪把赵曼岩从米加勒的青衣大军当中解救出来，图腾玄蛇、霸下、夜娥皇共同随着穆宁雪飞落到大地圣城当中。穆宁雪站在莫凡的同一侧，举着剑指向了大天使长拉菲尔，尽管一言不发，但是穆宁雪的战姿已经很明显了。只要他们敢对莫凡出手，穆宁雪一定把他这位14亿炽天使给斩了。 凡哥！ 忽然高空当中传来一声高呼，就看到海东清神载着一个青年飞过来，那人迫不及待从空中跳下来，稳妥地落在莫凡的身边了。莫凡皱起眉头，他可不希望这家伙卷进来，倒不是感情问题，而是张小侯跟其他人不一样，他在中国是拥有军衔的。 中国军方，难道国家也想涉足这场魔法纷争了吗？ 雷米尔看了一眼来人，正是张小侯。虽然张小侯没穿军装，但是雷米尔现在对莫凡身边的人很清楚，张小侯是军人，代表着的是国家，而国家无论如何也不能干涉魔法公约中产生的斗争，哪怕是巨大的变革国家也不能参与，何况是国家的军队呢？国家就是国家，魔法就是魔法。莫凡对国家有贡献，那是国家的事情，跟圣城和魔法协会没有任何关系。 你们中国要为莫凡一人违反国约，很好，我们圣城和其他欧盟国拭目以待。 拉菲尔脸色冷清地说道， 小侯，你不要踏进来，这是我们之间的战争，和国家无关。 莫凡阻止张小侯，一旦上升到国战层面，牵连的人就不仅仅是魔法组织，那些普通人也都会受到波及，莫凡很清楚这一点。 凡哥，你放心，我不是来引发世界大战的，国家不能干涉，国家的军队也不会染指，但我们不会袖手旁观，任由你在欧洲受这些人的欺凌，这个给你。 张小红递给莫凡一样东西，莫凡有些疑惑，伸出手来去接的时候，立刻感受到一股源源不断的能量涌到自己手掌心里面，并从手掌迅速凝聚在额头上，额处一道青痕豁然浮现了，那是一条龙纹，修长的身躯蜿蜒成一个坠子的形状。随着莫凡吸收着张小侯递来的器皿中的泉水，额纹越来越清楚，越来越赤诚了，这种感觉再熟悉不过了，那是与自己灵魂半生的养分，他等于是另外一个自己。 小泥鳅， 莫凡无法抑制内心的喜悦，自从魔都一战之后，小泥鳅几乎都处在一种沉睡的状态，尽管依旧为自己提供着修炼的养分，可莫凡感觉不到小泥鳅的魂。自从踏上魔法道路以来，莫凡都没有这种失落感，尤其是关押在圣城的那种孤独，很大程度上都因为小泥鳅的沉寂。现在小泥鳅在复苏，他在自己额前，自己能够感觉到他的情绪，一如自己从小陪伴的挚友， 他因为自己的处境而愤怒，他正在不远千里地飞过来。 国家不能干涉，国家的军队不能动身，但国兽不受这个约束。凡哥，这是少正议长和华军首极尽所有的国家资源为你收集到的散落在各地的地圣权，虽然不是所有，但应该可以再唤醒一次你的半生图腾。 张小侯神采飞扬地说道。莫凡握着地圣权重重地点点头。小青龙，重现你的辉煌。额纹绽放的星光是越来越强了，能够看到这些光映向了广袤的天空，就像是一轮又一轮青色的月痕在遥远的天境当中交织成了一条壮丽无比的青龙之图一样。 凡哥，我还带来了那个。 张小侯突然间用手指着天边，能够看到天空的边缘出现了一个黑色的漩涡，那个漩涡忽明忽暗的，甚至正在进行诡异的空间漂移。莫凡愣了一下，很快就明白张小侯的用意了，那是煞渊，一个巨型的空间之舟，能够承载百万之多的亡灵大军。当初冷绝利用一面棱镜将明辉洒向了北疆，让海市蜃楼变成了真实的金字塔，这一招莫凡现在也可以使用，将俄文圣芒往煞渊当中打去。煞渊的另一端就是中国大地了，地圣权已经化为这些光辉了，而这些光辉更会如青色艳阳照耀在古老长城大地上的。龙吟声从煞渊的另一边传过来，由东方之土穿过了煞渊这道空间之舟，降临在了这片欧洲的圣地上。人们可以清楚地听到龙吟，这苍劲的吼声让光明龙和金耀泰坦巨人都为之颤动了，更不用说这个圣城其他那些更低等的生物了，即便是帝王也一样的臣服畏惧。煞渊在天边打开了，一头青色的亘古长龙更像是穿梭了几千年岁月的风尘，在人们的震撼仰望之下逐渐霸占了整片苍穹。它的身躯巨大至极的，一座浮在空中的圣城都相形见绌，它形成了青色的天影，笼罩在了大地圣城之上，尾巴慢慢地卷落在地面上，围绕着废墟圣城，青龙几乎用自己的身体把整个圣城给围了起来，而它的颈部和头颅更是在所有圣才者与天使们的惊骇目光中贴近过来了。青龙盘城，这龙究竟是多么的苍茫呢？或许圣城也有不少人在一些魔都战役留下的影像中目睹了青龙，可影像与真正的青龙相比根本就不是一个物体，谁又能够想象得到可以让几十万人居住的城市会被一个生物如此的卷在身下呢？多少圣才者已经呆若木鸡了，浩浩荡荡的圣才大军就像是一堆金色沙粒，就连赤天使这样不凡的生命在青龙面前也黯然失色了。这才是贯穿整个人类文明的龙神，哪怕被遗忘，哪怕已经分埋大地，他仍旧守望着一国，兴衰也好，繁荣也好，它永垂不朽的。那头颅慢慢地贴近着，天使们不敢轻举妄动，其他人也似乎带着无限的敬畏。唯有一个人，面向着苍茫青龙的头颅，缓缓地伸出了一只手，用手掌心去触摸这头万古长龙的额头。人与龙，身形比例相差巨大，人在城中不过是一粒沙子，而龙如圣城钥匙之尊，偏偏这只手结结实实地放在那青龙的龙额上，要是青龙无形中散发出的龙神威严都散掉了。青龙闭上了眼睛，保持着一个没有触碰到大地却依偎掌心的距离，似乎这渺小手掌的温度可以让他沉寂数千年的心也一同地复苏过来。青龙的尾巴在轻轻地摆动着，人们甚至可以感觉到这头龙神如小猫一样的温顺。当然城外那神庙大军却吓了一大跳，集体施展出高明的身法躲避着飞来横祸之尾。同样的，那个用手去抚摸龙额的人也褪去了一身的血性，那温柔的样子像是邻家大男孩，与刚才手撕16亿赤天使的恶魔判若两人。一人一龙在这剑拔弩张的喧嚣圣城里边竟然透出了几分宁静来，似乎也正是这份宁静让很多狂热的圣城维护者，让那些执着的天使也在这一场魔法硝烟中逐渐冷静下来了。 我是莫凡，喜欢全职法师的小伙伴，我们下集见。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 第2602章。 我们并不是真正的敌人。 沙家对乌烈、拉菲尔和雷米尔三位大天使长说道。虚弱不堪的米迦勒目光看着三位大天使长，青龙出现的那一刻，米迦勒就彻底慌了。这头青龙龙神或许不能够和整座圣城所有武装力量抗衡，但它的存在可以击垮整个圣城的战役。三位大天使长就不得不重新审视即将掀起的战争了。所有谈判都是以力量相近的前提之下进行的，力量悬殊的谈判是不存在的。米迦勒已经感受到三位天使长眼神的变化了，刚才还无比坚定要保下自己的天使长们已经露出几分无奈了。他们要舍弃自己保住圣城根基了，圣城竟然要妥协了。 我可以不杀米迦勒，但我会夺走米迦勒的所有法力。米迦勒，你在游历的过程应该还是没有用心看清这世界的本质，再去经历一遍吧。 莫凡转过身来，目光高傲地注视着已经被自己摧毁了所有天使之一的米迦勒。 其实我们也是这个意思， 乌烈开口说道，背后那十六翼翅膀也终于收了起来。也不知为什么，在一头青龙龙神面前摆出这些羽翼实在有些不踏实。米迦勒怎么可能甘心呢？夺走法力，他就是个凡人了，他连码头那些搬运工都不如啊，他可是需要制定人间次序的主宰者。 你们应该恢复沙家天使长一职，他比你们看得更远。 莫凡接着说道。 我们任何人都没有剥夺他的天使之位。 乌烈说道。这句话潜在的意思就是剥夺沙家的人是米迦勒。现在米迦勒败了，他变成了一个凡俗，连魔法也不会，自然也就无法再左右沙家了。米迦勒身形不稳地站在那儿，几位天使长没有再看他一眼，也在这一瞬间，整个圣城的人也都不会再注视着他。他不再是至高无上的炽天使，也不再是圣城的统治者，更不是所谓的主宰。说话的人是莫凡，在定规则的人是莫凡，莫凡说什么，其他天使长就只能够附和了。这一幕令米迦勒比折断了所有的翅膀还痛苦，他哪里是被贬为凡人呢？他是从天堂跌入到一个被自己敌人掌控的地狱当中。米迦勒像是个疯子一样的嘶喊着，可是没人理他。站在这片废墟上，重新拟定规则的人是沙加、雷米尔、拉菲尔和乌烈这四位大天使长。他们此刻就差拿出笔记本写下莫凡所说的每句话了，一如天使面对真正的天神一样，聆听其在一场战争过后的教诲。规则也不过是几句话语而已。莫凡不喜欢圣城，仅仅是因为沙加让莫凡知道圣城并不是全部那么令人憎恨。沙加 老师，还有什么吩咐？ 堕落天使进了地狱就回不来吗？ 莫凡问道，同时也问向其他几位大天使长。 堕落天使存在一定的特定性，他既是活人，也具备黑暗魂胎，并非黑暗王指定为谁就是谁，他们是这个世界上唯一可以逗留人间的地狱使者。 沙加说道。所以不确定？ 嗯，不确定。 沙加认真地点点头，莫凡的眼睛里边突然间多了一些光泽。入冬前还有一小段难得的暖秋，伦敦的南郊外有一片别致的茶园，嫩绿的茶叶也会在这个季节里释放出它一整年最后的茶芳，最后便和其他绝大多数植被一样进入到一个休眠的冬季，来年春天才会再生长。这个暖春，茶女们天还没亮就已经开始采摘了，带着黎明的露水，这些秋茶甚至比春季的更加香醇浓厚，往往是最耐喝又受最爱茶人士欢迎的。制作成品花不了太长时间，成茶刚出来，莫家兴就已经在等候了。购买到了第一批成茶之后，还要带回去做一些小小的改良，这样才可以作为店里的主打。莫家兴买了一个园艺景观店，将其进行改造， 最后作为了一家不算偏僻的茶店花园，店里所有售卖的茶基本上都是莫家兴自己在整个英国跑下来精选的。英国人和中国人有个共同之处，那就是喜欢喝茶。伦敦这边有梵雪山的一座商会，在这里住久了，莫家兴开始有些喜欢这儿了。正好他自己也搞园艺，搞后勤，在伦敦繁华的市区边沿开了一家茶花园，正好也可以让他自己的生活充实起来。为了这个小茶店花园，莫家兴忙碌了很久。如果不是突然间去了一趟希腊，这个茶园应该会更早营业的。 大叔，你们的糕点客人很多吗？这一次为什么要这么多？ 甜品屋，一个穿着围裙的英国女孩问道。 啊，不是客人，不是客人。 莫家兴满脸都是笑容。今天莫家兴不招待客人，因为昨天莫凡就说要过来，还会把两个儿媳妇一块带过来。莫家兴便提前做了各种准备，先是挂上了今天下午不营业的牌子，然后张罗着各种好吃好喝的。时间紧凑归紧凑一些，但是莫家兴的心情是很愉快的。整个茶院只有莫家兴一人，从调茶到服务都是他自己在完成。本身这个小茶院不是特别大，客人不太多，一天有那么几桌基本上就不会亏损的。起初没几个客人，但什么店都需要有耐心的，都需要专注的。莫家兴一点点地把整个茶园打理得独特而且温馨之后，住在附近的人再忙碌都会来店里面坐一坐的。到了现在客人开始越来越多了，莫家兴怕招呼不过来，所以才特意挂牌今天不营业的。悦耳的银铃响了起来，正在厨房忙碌的莫家兴听到了声音，立刻抬起头往挂满了紫罗兰藤的门处望去，一眼就看见有个脑袋探进来，然后跟做贼似的四处寻望着。 臭小子，别看了，就是这儿。 莫家兴快步来到窗边，朝门处喊了一声。 哇，我还以为走错门了呢。可以啊爸，看不出你还有这么惊艳的艺术才能。面如糙汉子憨大叔，心如贵少女才名媛。 莫凡走了进来，也不知为什么特意看了眼脚底板，担心自己脚下的泥弄脏这小圣土。入门是一个非常舒适的花园，几张放置的非常随意的桌椅，几棵叶茂正好的小种银杏，花丛环绕，色彩与整个茶院完美的契合着。浅浅的芬芳与煮茶的香气更是恰到好处的引人入座了。刚走进来稍稍感受一番，便有一种想要瘫在这儿一整天哪儿都不去的念头，完美的放空自己，完美的沉浸在这份惬意当中。厨房和小屋都是采用可以一眼望进去的现代落地窗式的。中国人不喜欢把厨房展示给客人看，英国这边却更偏向于开放式的厨房，客人可以看到你的整个处理食材的过程。这一点莫家兴显然做了一些深入了解，将整体风格更加偏向于敞开式的。 爸，我帮你吧，我们可来了不少人哦。 叶心夏说道。 不用不用，你们都给我坐好，这可是我的地盘，我说的算，都给我坐着，我能搞定。 莫家兴赶紧阻止着。说这些话，莫家兴已经准备好一个大大的托盘了。这个大托盘上铺着蓝色的雕花布，上面摆着热腾腾的白色陶瓷茶壶，还有围着茶壶一圈的简约茶杯。莫家兴稳稳妥妥地把它端到莫凡和穆宁雪还有叶心夏三人坐的桌前。 这些点心也是我尝了100多家才最后选的，味道很好，连我这种不爱吃甜食的老头子都很喜欢。 莫家兴将之前准备好的茶点摆好了，仅仅几分钟的时间，桌子变得特别丰盛了，有热腾腾的新品绿茶，还有各式各样的糕点，咿咿呀呀的，零零零的，嘶嘶嘶的。三人旁边还有另外一个更大的桌子，桌子和椅子上正爬满了各种小圣灵。全身火焰的瓷娃娃率先表示抗议，我们都是宝宝，为什么不给宝宝们先上吃的呢？浑身洁白毛发的小老虎也同样在用爪子轻拍着桌子，一副再不给吃的就捣蛋的凶狠架势。小玉娥皇围绕着茶院，似乎也特别喜欢这儿的味道，但最后闻到的香喷喷的糕点气息之后，最后还是加入到闹腾大军当中。图腾玄蛇与海东清神这两位老大哥比较镇定， 他们此时虽然也变成迷你状态，但他们看上去就像是幼儿园里边早熟的那几个淡定从容的娃娃，平静地注视着这些没长大的小家伙们闹腾。 我是莫凡，喜欢全职法师的小伙伴，我们下集见。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 第2603章。 来喽来喽，才几分钟啊，你们可真馋。 莫嘉兴笑呵呵地端来了一个更大的托盘，盘里面有各种美食，还有小白虎最喜欢的烤肉。一时间宝宝们欢呼起来了，围着这个餐桌开始扫荡，明明眼前还有一份，还得从别人那儿再抢一份过来，似乎抢来的味道会更好。大家都被这些小吃货们给逗乐了，笑个不停。 林雪呀，你可多吃点，好些日子没有见了，你瘦了好多。 莫嘉兴有些心疼地说道，一边给穆宁雪添茶，一边说着。 嗯。 穆宁雪认真地点点头。 看到你们都相安无事，真好啊，真好。 莫嘉兴由衷地感慨道。每个人都平平安安的，这对莫嘉兴来说才是最重要的。至于什么大世界大规则，莫嘉兴又哪里会去关心呢？莫凡听到这句话反而有些惭愧了。折腾这么久了，最让莫凡心潮澎湃的莫过于此时的安逸和宁静了。一家人不受打扰地享受着不被追赶，不被压迫，不被什么事物牵锁的时光。吃饱喝足，大家坐在一起闲聊着，小图腾们也在院子里边打闹追逐，时不时有一些客人走到门口，同样把脑袋往里边探了探。这时莫嘉兴总会起身，认真地重复着那句话。 很抱歉啊，今天小院不营业。 是被包店了吗？ 客人不死心地问一句。 啊，不是的，是家人聚会。 哦，那祝你们愉快。 谢谢。 客人走之后，莫嘉兴才重新坐下来，然后接着刚才那个话题。 爸，明天我们就回国了，你不打算和我们回去吗？ 莫凡问道。一个下午来了不少人，有些甚至是特意跨过一个城区来的，看来这里真的是生意很不错。莫嘉兴显然也打算继续经营这个小茶院。 不了，有事情做的话在哪儿都一样，更何况翻雪山商会又在隔壁街区，都是熟人，在这里还蛮热闹的，到了过年我再和他们一起回去。 莫嘉兴笑着说道。也行吧。莫凡点点头，能在一个地方有自己热爱的事情忙碌也是一种小幸福，莫凡就没有必要给自己老爹添乱了。论生活，莫嘉兴可比自己这个年轻人在行太多了，有的时候还很羡慕莫嘉兴的这种心态。莫嘉兴没有让孩子们帮忙，将莫凡和两个儿媳妇打发之后，莫嘉兴放了一些轻音乐，不紧不慢地收拾整个小茶院。已经到夜里了，伦敦的冷空气也随之袭来了。莫嘉兴没有急着回去，给自己煮了一杯热乎乎的红茶，然后开始修剪着那些上一家人留下的园艺。伦敦的夜空也是充满着雾霭的，很少能够看到星辰，朦胧的月光与浑浊的星光洒落下来，却往往会被整个城市繁花似锦给掩埋，亦或者闪烁着夜辉的城市会将星空染上一些特别的光尘。门铃响了，莫嘉兴有些疑惑地看着门外，这个点应该不会有客人才对啊。 打烊喽。 莫嘉欣对门外还没有走过来的人说道。没有人回答，但是莫嘉欣也没有听到那个人离开的脚步声。莫嘉欣以为对方没听见，于是放下了修剪刀，擦了擦手上的泥土，朝着门口走过去了。门处一个清瘦的身影立在那儿，发丝稍显凌乱，垂在肩前，是一个看上去有些憔悴的女人。他黑色的双眸在莫嘉兴走来的时候闪过了一丝紧张，但很快又表现出平静的样子了。 你好。 女人说的是中文。 你好。 莫嘉兴礼貌地打量着她，发现女人身上披着一件泛着灰尘的男性皮夹克，看上去在她身上有些宽松。女人有些怕冷，用手拉了拉皮夹克，犹豫了一会儿小声说道， 请问这里招人吗？ 莫嘉兴起初没有招人的想法，店小一个人就够了，但最近确实客人开始多了，自己要亲自跑那些食材点的话，还真有些应付不过来。 进来说吧，外面风大。 莫嘉兴请他进了院子，院子里边有花墙，比门外暖和多了。 谢谢。 坐在院子里边，莫嘉兴到了厨房，准备泡一壶简易的茶，给那个女人暖暖身子。想到有些人未必喜欢喝这种浓厚的茶味儿，于是就随口问了一句：“ 你要喝什么呀？我这里也有花茶。”“ 茉莉有吗？”“ 哦，有的，有的。” 端上了一壶热腾腾的花茶，茉莉花的清香慢慢的弥漫开了。莫嘉兴等女子喝了茶，暖和身子，这才开口问道：“ 怎么会想在我这个店里工作呢？”“ 我也不知道，就感觉这里挺亲切的。”“ 这里可能会有点辛苦啊，毕竟我没有招其他人，很多事情要亲力亲为。”“ 我很勤劳的，只是 我记忆力有点差，会忘记事情。医生和我说，如果我继续遗忘身边的人，身边的事情，可能就得回到医院里接受看护。我不喜欢待在医院，我也没有钱请看护人员。” 女子声音越来越小了。莫嘉欣看着她，又看了一眼那件看上去有些旧的皮夹克。“ 啊，行吧，你明天就可以来上班了。”“ 真的吗？”“ 啊，你住哪儿啊？最好住近一点。”“ 啊，很近，这里能看到的那家医院。” 莫嘉兴觉得自己应该去医院确认一下这女人是不是偷跑出来的。女人给莫嘉兴一个电话号码，莫嘉兴打过去咨询了一番。果然是一家看护医院，医生给莫嘉兴说明了情况，表示该女士最近几个月没有再出现持续遗忘的症状，已经算是康复了，可以出院。假如她有一个正规的地方工作的话，医院自然是更放心的。“ 我问过了，那你明天过来上班，住的地方我会找人给你安排，可以吗？”“ 可以。”“ 还有别的要求吗？”“ 没有了。”“ 啊，明天见。”“ 明天见。” 女人脸上露出了发自内心的笑容。阳光透过树木的天棚，泄露下的是明媚灿烂的沙金色之辉，正好落叶也是一片秋黄色，自然完美的配色总是让人不禁的陶醉其中。牵着手踩在这些叶片上，发出的声音是那么的温柔。莫凡特意走得很慢很慢，大概是二十多年来一种下意识的呵护，使他总是认为让叶心夏陪着自己散步是一种自私的索取，无论如何都需要走得很慢，让他休息一会儿，不然他就会很辛苦的。“ 莫凡哥哥，你这样小心翼翼，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你在教我走路呢。” 叶心夏看到周围人的目光，轻笑着。莫凡看了眼周围，发现确实有几个人往这儿看着，但不少都是独自一个人在公园里面瞎逛。“要不我抱你吧？”莫凡说道，也不给叶心夏回答。莫凡蹲下身子，一个娴熟的公主抱，把叶心夏搂了起来，然后昂首挺胸的往人多的草地上走过去了。叶心夏娇呼了一声，赶紧抱紧莫凡的脖子。“还是这样舒服一点。”莫凡总觉得少了一些以前的味道，牵着手散散步，谈谈天什么的，真的不太适合莫凡这种躁动的性格。他还是喜欢这种简单粗暴的大暧昧，就是让心夏软软的小身子贴得自己紧紧的，说话的时候几乎能感觉到香醇的热度和芬芳，让他所有的一切都埋在自己胸膛上。公园椅上，一名正装的老青年眼睛都瞪大了。“ 光天化日之下，怎么可以这样蹂躏单身狗呢？女朋友长得好看了不起是吧？” 推了推眼镜，正装老青年扭过头，不再盯着这两个没有一点情操的情侣看了。他拿出了手机，观看起了直播。直播里面那些小姐姐哪一个不惊艳，哪一个不妖娆，任君挑选。只是也不知道为什么，人家女朋友那种真实的娴雅气质与柔美的外表总是在脑海里边挥之不去的。看了几分钟，正装老青年就关掉软件了， 忍不住又往刚才那对情侣那儿看去，却发现他们已经到了一棵大树下，男子依靠在树干上，女子则完全依偎在他怀里边，那曼妙的身姿一展无余的。 畜生啊，你手往哪里放，规矩点行不行，这是公众场合。 我是赢老头，少年们想进入魔法世界吗？那就继续收听下一集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 第2604章。公园南边响起了一些音乐，那种比较慷慨激昂的旋律传得很远很远。那边是一座重建的魔法学校，今天应该是正式开学的日子了。由于海妖季节的影响，开学的时间推迟了一两个月，但对那些迫切需要到学校里学习魔法的学生来说，学校能够重新开学比什么都重要。 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阿尔卑斯山、帕特农神庙、明珠学府的三位校董来到我们周龙魔法第一实验高中。你们是幸运的，因为你们接下来所学的法门有可能是近几十年来最优秀的全民奥义，同时也会由我们国民图腾英豪，你们心目中的大法神莫凡来为我们做开幕仪式的演讲，大家欢迎。 新任的融合魔法学校的校长正是风离大导师，他现在退出了国府，加入到了魔法基础教育当中。当然了，这也是木奴娇的功劳，为了能够把这位国府大导师请来做自己联合学府的大校长，木奴娇可是几乎每个星期都要拜访风离的宅院。木奴娇是校董，他代表的是明珠学府，同时兼任校董的还有代表了帕特农神庙的叶心夏、阿尔卑斯山的海蒂。莫凡没有在这所学校中任职，他只是来这传授融合魔法。这所学校被取名为周龙，往后所有接纳了融合法门的学校都以周龙第几实验学校命名。融合魔法需要推行，这不是一个莫凡念出口诀来大家去背诵就可以的，需要很多人的努力，也需要很多机构的协助，而且更需要足够多的年轻魔法师自身的实验。要想达到全民，就得从第一所融合魔法实验学校开始。当然，这所学校同时也是神庙学府、阿尔卑斯山、明珠学府三大国际名校开始完全成为合作办校的第一个学校。为了三方能够达到完美的协作，为了能够推行更多利于魔法师基础的教学方式，木奴娇在这三个组织之间不断地奔走着，最终达成了协议。可谓准备的充足之后，第一所周龙魔法高中也在一个曾被海妖摧毁的学校废墟中创建了起来。同学们好，我是莫凡。莫凡扶起了笑容。一大片呼声在整个操场当中响起了，这些十五六岁的青少年们又怎么会没有听闻魔都战役，他们居住的地方离魔都不到100公里，图腾英豪的名头已经响彻国内了。莫凡踏着国兽青龙守卫黄浦江的那个画面，更是令无数初入魔法领域的青少年们痴狂。时间过得可真快啊，到现在我还记得第一次踏入魔法高中的情景，我们天蓝魔法高中的朱校长说的那番话也还在我脑海里面。我的那位校长说了两样东西，魔法师的天职和魔法师的本心。天职，那就是在妖魔践踏人城的时候去勇敢的战斗。魔法师的本心，那就是无论自己处在什么阶段都不要忘记追寻魔法的至高奥义。我也经常被挫败，也经常迷茫不知路在何处，但我想正是因为这位老校长在我入学之初就给我指明了一个正确的方向。我并不是一个合格的教育者，所以我想将我的这位老校长的话送给大家。 莫凡开口对这些脸上洋溢着期待的学生们说道。一路走来，莫凡会猛然间才意识到有些人一直都是智者，他们对自己有着很深远的影响。 朱校长只是一位高阶魔法师，在浩瀚的魔法体系里边并不耀眼夺目，而且他本人也在博城灾难当中死去了。但是他的精神，莫凡会为他传递下来的。当然了，莫凡也知道不是所有人都会真正把这段话听进去的。每个老师，每个教育者，从来都不是要将什么思想灌输到学生脑袋里。对他们来说，几千名学生，每个人都有漫长的岁月。但凡只要这句话能够影响一个人，能够帮助这个人某个时期走出困境，那就足够了。周龙魔法高中不会只有这一所的，接下去国内外都会不断的建立新的学校。没有了冯周龙，融合魔法还需要摸索，还需要更多的实践。只要有时间，莫凡都不介意给他们当白老鼠。只可惜莫凡学术上的造诣确实不高，只能够协助，不能够成为真正的开创者。每个学生的体质不同，天赋也不同，学习的魔法系也不同。莫凡自己现在达到了一个融合衍生的境界，那是他自身修为高的关系。要想让每一个刚刚觉醒了魔法的，或者只拥有了两个系、三个系的魔法师都熟练掌握，那是很艰巨的工程，要考虑太多因素了。确保融合法门真的适合每一个人，并且绝不会带来伤害。起初莫凡认为这个融合法门的推行会在大学当中进行的，后来却发现融合法门最好是从一开始觉醒的人身上进行，让他们从掌握魔法之初就练习法门奥义，这样他们在拥有第二系之后就更容易控制两种属性的能量了。总之需要时间去慢慢的沉淀，也需要更多人去为之付出行动。当然莫凡也很期待未来四五年在夺回魔都的战役上，在世界学府之争大赛上，亦或者在其他人们可以瞩目到的舞台，施展出真正的融合魔法来。他是那么的耀眼夺目，更引来一场融合热潮，相信会有的。莫凡目光扫过操场上这几千个学生，这些人里边一定会有的。开学典礼结束了，莫凡特意看完了觉醒仪式。木奴教采用了自选觉醒的方式，那是由学生们自己选择觉醒时和引导时，哪怕全校所有人选择的都是雷系。娇娇，这些觉醒时和引导时可不便宜啊，如果后面的学校都采用这种自选觉醒的模式，那我们周龙学校很快就会破产的。莫凡看到木奴教，他朝着自己这走过来了。木奴教今天穿得很端庄，一件白衬，一件咖啡色外套，到膝盖的职业裙，黑框眼镜对他的颜值有了一些稍稍的掩藏，但依旧还是有些明媚出众的。 总得有人做出尝试啊，假如这个模式会更合理更正确，那么我们再去慢慢考虑成本的问题。事实上海妖战役也给我们带来了不少过去没有的资源，现在引导时没有以前那么昂贵了，看嘛，办法总会寻到的。 木奴娇用手捋了捋被风吹得滑落的发丝，温婉地笑了笑。我到现在都没有忘记我的高中同学觉醒了光系和水系时脸上什么表情。第一次觉醒的若是光和水确实有些鸡肋，但是越往后每个系的作用就越不同了，不仅不会弱于雷和火，反而在很多时候更胜一筹的。 你说起这些，我倒想起一件事，一直都没有问你。 木奴娇看着莫凡的眼睛说道，目光对视，莫凡反而有些小紧张。作为明珠的校花女神，气若幽兰来形容她的美再合适不过了，而木奴娇这双眼睛又如清泉一样盈盈流动，会随着心情泛起一丝丝明亮的涟漪。认识这么久，莫凡还是不敢轻易去凝视太久，就怕不小心沦陷进去。 啊，什么事儿？你不要这么一副认真的样子好吗？那栋公寓都被海妖给毁了，你就别纠结那些细节了。其实我卧室那个栅栏最多只能够看到你们阳台的门，你们窗帘拉紧一点，我什么都看不到了。我压根没事，就不可能把脑袋探到栅栏那儿看。 莫凡做贼心虚，却还是得理直气壮的样子。木奴娇瞪大了那双雪亮雪亮的眼睛，她不太喜欢浑浊和沉闷的空气，所以睡觉很多时候都会敞开阳台的拉门，然后拉上薄薄的纱帘， 但天知道自己是不是每天都记得拉上呢？毕竟他睡的那个方向就是湖，不用担心被窥视。老流氓，难怪总是一副老好人的要他和艾图图继续住在那公寓里呢。如果不是这家伙现在是禁咒法师的话，木奴娇现在就想给他一个木刑穿刺。 我是影老头，少年们想进入魔法世界吗？那就继续收听下一集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 第2605章，莫凡看到了木奴娇脸上表情的变化，意识到自己好像说漏了，尴尬的不知道眼睛该往哪儿看了。 我问的是，我们在青校区开学典礼上对决的那次，你是用暗影系魔法逃出了我的木之坤，那个时候你已经是四系了。 木奴娇把那股气强行压了下去，冷冷地问道。 对对，其实那场算我输了，如果是两个系对决的话，我可不是你对手。 莫凡急忙说道。 看到什么了？ 什么也没有，我可是正经人。 啊？ 腿有风的时候，郑重声明，我不是等风来，只是人有的眼睛总得有个地方放嘛，然后目光就巧了，风也巧了。 嘿嘿，莫凡保持着一个纯净无瑕如孩子一样天真浪漫的笑容，他是不可能告诉木奴娇自己静修的座就固定在栅栏处。木奴娇冷哼了一声，莫凡老流氓也不是一两天了，要不是看在他这次来做开校典礼的演讲，木奴娇一定会好好跟他算算这笔账的。 那个没别的事儿，我走了。 莫凡说道。 嗯，你送心夏回去吧。 你确定没有别的事儿吗？ 莫凡问道。木奴娇看着莫凡摇摇头，他的眼睛明明有各种的涟漪，只是这些涟漪反而一点点让他的眸子变得没有那么明亮了。莫凡看到了，想说什么可是不知道该如何开口，只是露出了一个很平常的笑容。 哼，那我走了。 下次见。 木奴娇说道。莫凡顺着走廊尽头走去，木奴娇站在原地目送着莫凡离开了。快到转角的时候，莫凡回头看了一眼，脚步也停了。见到莫凡转过身，木奴娇的眼睛里边再次有了明亮的涟漪。莫凡挥挥手，这才说道， 下次见。 木奴娇慢慢地展开了一个含蓄的笑容，轻轻地挥了挥手，但这时莫凡已经顺着转角的阶梯走了下去。乳白色的云就像是一座座浮空的天空堡垒，静立在无垠的青色世界里边，也映在了碧色的海面上。一条银色的沙滩横卧，随着地平线展开，能够看到沙滩比想象中的还大，完全就是一片浮于海洋当中的沙漠。突然间一阵冷空气席卷而来，充斥在了青色的云空里面，也灌入到银沙岛上，海面开始有了涟漪，但没过几秒钟，这涟漪突然间又静止了，变成了一道道美丽的海纹，变得有些晶莹剔透的。原来海面被冻结了，不仅是海面，那青色云空也好像被冰冻了，无论风怎么刮，那些堡垒形状的云都不会有任何变化，它们仿佛变成了真正的冰川堡垒，正在随着重量的增加而开始下坠。又听见嘣嘣嘣的，堡垒冰云真的砸在海面上，而满身纹理的海面竟然没碎，冰层厚的难以想象，根本就没法撞破的。唰的一下，一柄剑纤细如叶毫无征兆地出现在了青色的苍穹之顶，烈日照耀下剑身流光闪耀，荡漾开的气羽芒夸张无比地朝着天边扩散，剑笔直地插入到银色沙漠岛当中。银色沙漠里边传出了一片凄厉的惨叫，那些沙粒也不知为什么突然间就活过来似的，在那剑灰当中痛苦地挣扎起来，试图逃离这片区域。一双剑灰肆意扫荡，能够看到那些活过来的银色沙粒急速地枯萎着， 从原本鲜亮的活体光泽到死亡的暗淡，美丽壮观的海洋银色沙漠岛转瞬间变成了一片黑色的戈壁。 雪雪，让我来吧！ 长空当中有个男子高声呐喊着，可这呐喊声还在飘着，就看到了一抹洁白无瑕的倩影，不知何时已经瞬移到了那柄细剑的位置。他傲然而立，只见那柄剑突然间划分出了千万道，赫然形成了一个巨大无比的冰剑漩涡来。千万道双剑组成的漩涡顺势而下，那些残存的银色沙粒生物像是经历了一场种族灭绝，一个活口都没留下，包括那只藏在银色沙漠下的巨大银妖。当整片银色沙漠里彻底消失时，青穹碧海下只剩下了一个满目疮痍的冻结刀。莫凡姗姗来迟，看着站在岛上美艳至极的女人，不由得长叹了一口气来。 啊，清本佳人奈何如此生猛，给我这位大法神留口汤喝也行啊。银背妖大军是你灭的，受伤的背妖统治者也是你灭的，说好的海岛沙妖蜜月旅行，那好歹我也得动动手啊。 哎呀，和慕宁雪组队索然无味的，还是谈情说爱吧。银色的沙漠并不是真正的沙粒，真正繁衍泛滥成灾的背妖大军，如今太平洋就像是一个庞大无比的温床，培育出了最可怕的两大种群，容魔与背妖。自由神殿那边有学者统计过，若是把全世界的魔法师计算进来，以理论的方式朝着太平洋中的容魔帝国与背妖帝国释放毁灭魔法，哪怕他们像靶子一样给魔法师攻击，耗尽全世界所有魔法师的魔能，他们也还剩下大概三分之一的种群数量。而且这三分之一数量能够在后面短短的几年时间又恢复人口的巅峰。没有天敌的异种，当他们掠夺完海洋的资源之后，势必会开始蔓延到陆地的，到那个时候森林土壤和岩石都可能成为他们的奶粉。莫凡和慕宁雪最近一直在东海与远海游荡着，尽可能的把未来五年内可能造成的海洋威胁给灭掉。只是世界存在着很多未知，能够看到的威胁本身就不能称之为威胁，哪怕到了现在的境界，莫凡和慕宁雪也只能说是尽力而为了。 回去吧。 慕宁雪看到了这一片肮脏的海，似乎不喜欢这些残躯所散发出的味道。 好。 莫凡用手指开始在面前轻轻地点化着，就像是面前有一个透明的触屏似的，能够看到银色的点连成了线，然后慢慢地拉伸成了一个银色的空间图案。莫凡在画着传送阵，这个魔法在实战当中没有什么用，毕竟没有人会给你那么多的时间一点点的构架，现在闲暇休息又想要早点回家的时候还是特别方便的。当然了，这个世界上能够画传送阵的人并不多，大部分传送阵都是一个庞大的装置，没有人可以随身携带。 我帮你。 慕宁雪走了过来，在莫凡没有点亮的那些图阵区域输送着魔能。 不用不用。 我想学。 慕宁雪说道。好吧，那你勾了那些星座空间节点？莫凡说道。慕宁雪也是一名空间系的魔法师，只不过境界还没有达到莫凡这级别。莫凡现在虽然拥有大半魔法系，可每个系的基础都还是要打牢的，他的修炼道路可谓是更加漫长了。但任何事物都是无穷的，会觉得自己处在巅峰望不见更高的境界，往往是因为处在一个没有打破的瓶颈。 搞定。以我的手法，就算是出现偏差的话，我们应该也可以直接传送回东海浅海，没有大问题的话就能直接回到飞鸟市。 莫凡对慕宁雪说道，伸出手邀请慕宁雪站到了传送阵的中央。为了确保两个人不被时空乱流给吹散，莫凡特意把慕宁雪搂得紧紧的，两人犹如在舞台中央漫舞的情侣。站在空间传送阵处，随着莫凡打了个响指，银色的能量焕发出了灿烂至极的光辉，那些银色的点与银色的丝线交织在一起，梦幻至极，浪漫无比的。嗖的一下，光辉最盛的时候，两个人消失在传送阵当中了，这片碧海也在短短几秒钟时间恢复宁静了。只是宁静没有存在多久，海面附近突然间就沸腾了起来。 沸腾的水域当中，一个个长着脚的小动物发出各种叫声，正兴奋地争抢着那些被妖的残躯，似乎对他们来说这些是完美的午餐，能够看到他们一边吃，身体在一边长大，有些长出了鳞，有些长出翅膀，有些甚至开始蜕变了。印度洋热带区，一片令人心为之融化的碧蓝海岛，一座奢华的酒店附近，银色的钻石粉尘洒落在白色的沙滩上，慢慢的溶解了。莫凡和穆宁雪站在柔软的沙子上，满脸讶异地感受着这不属于秋冬季节该有的阳光和暖和。 本集播讲完毕，欲知后事，请订阅本专辑，继续收听下一集。 本小说由天空听书整理，请关注天空听书。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 第2606章。好像出了一点小偏差。莫凡尴尬地挠挠头，还好是有人烟的地方，而且岛上林茂处有一座看上去非常惊艳的酒店。 我们在印度洋。 穆宁雪没好气地说道。穆宁雪看到了建筑的一些标志，不出意外的话，这应该是马尔代夫群岛了。印度洋赤道附近，莫凡的传送阵偏差的何止是离谱呢，偏了四分之一个地球了。意外，这是个意外。莫凡无比尴尬地说道。穆宁雪看着他，更加坚定了要学好空间系的话得另寻名师的想法了。环顾了一下四周，穆宁雪发现这一带虽然被广阔的海洋给包围，却没有怎么嗅到危险海妖的味道，宁静的就像是一片与世隔绝的国度，也仿佛没有工业和魔法产业的污染，真正意义上的圣洁不染。这让穆宁雪想起了那片银色的森林和银色的湖。 我们这就休息吧。 穆宁雪对莫凡说道。可我还不知道这是哪里啊。莫凡说道。 这里挺美的。 穆宁雪把手放在后面，轻轻踮起脚，深深地呼吸着干净的空气。看到穆宁雪难得展现出了少女甜美的一面，莫凡的心境也随之发生变化了。莫凡在黑暗的地狱中挣扎过，穆宁雪也曾在极难的永夜中苟活，他们都清楚最难熬的不仅仅是那个恶劣绝望的环境，而是那份见不到思念之人的孤独。在哪里来不重要了，舒适的环境，舒适的腻在一起，想拥抱拥抱，想亲吻亲吻，想一整天都翻云覆雨的也可以。 莫凡，喂。 穆宁雪喊了他好几声了，而且也已经从莫凡那双闪烁着金光的眼睛里边看到了他的坏主意。这家伙一天到晚怎么只想着这种事情呢？走，上床，上岛。 莫凡，你是不是故意的？ 穆宁雪开始怀疑了，这次偏差的空间旅行是莫凡蓄谋已久的。是又怎么样？莫凡意识到自己拙劣的演技被穆宁雪识破了，直接原形毕露。他粗野地抱起了穆宁雪，并且大声地宣读着小时候玩的一个扮演台词，说道：我的公主，你的城堡已经被我这个大魔王给攻破了，我可以给你盖一座更牢固更华丽的城堡，从今往后你还是公主，但只属于我一个人。高高的围墙，小小的街道，很早很早的时候，穆宁雪在莫凡的心中就是一位住在高围墙大城堡里的公主。故事里往往都是王子打败了魔王，娶走了公主。莫凡知道自己并不是什么王子，但他想当一个不会被打败的大魔王，可以将公主永远囚禁在自己城堡当中。来多少不长眼的华丽王子都会被自己一巴掌拍死在城墙下的。让这位公主成为大魔王的美丽俘虏，和自己没羞没臊的生活下去，多生几个小魔王小小公主。北欧灿烂的宫殿与雪白的冰川正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使得宫殿看上去更加的辉煌高贵，使得冰川更加的圣洁干净了。这是一个富饶的世家，来来往往的帮佣正在为一顿丰盛的晚宴 而忙碌着。一位系着头巾的女人正驾驭着一头牛车，车厢上装满了新鲜的瓜果史书，缓缓地驶入到了北欧世家宫殿的后厨区。才到后厨院子，就已经嗅到了一些烤饼的香气正在弥漫着。 哟，今天是一位漂亮的小姐来送啊，你一会儿啊可别闲逛啊，组里的那些小伙伴可都是血气方刚的，平日里被长辈们约束在组里专心修炼，你应该能够明白他们内心有多么的渴望，所以可千万别轻易落入他们的视线，被他们盯上可能你就 主厨打量着今天送瓜果的乡村女孩，笑眯眯地说道，今天的这个女孩的确很独特，处在最令人垂涎的年纪，要拥有绝妙的身材，哪怕只是穿着那些有些庸俗的衣服，包裹的也很严实，也能看得出她是个尤物。这年头已经很少能够看到天生丽质的女人还自力更生了，往往在很短的时间就会被一些条件优越的男人给看中的。 可能我就锦衣玉食，从今往后你们便按照我的吩咐来做我想吃的东西。 女子用非常平常的口吻回答着，主厨听了之后愣了愣，随后故意爽然的大笑来掩饰着尴尬。好吧，姑娘早就有想法了，有自己的人生规划了，就说嘛，这么出众的女孩干嘛干这种苦力活呢？ 我听说里面有一些奇怪的规则，虽然没有亲眼目睹，但那些曾经进去过的女孩精神上出现了一些变化。我们都知道兰斯卡所有人都想要挤入到这座富有温暖的宫殿，包括我们这些干活的。总之啊，还是谨慎一些吧。 主厨说道。 嗯，我做好了十足的准备。 女子笑了笑。主厨无奈地摇摇头，自己这么暗示的，他还是要这么做选择，那就不关自己事儿了。总之自己一个厨师，没有资格对一个贵族世家内的人的私生活指指点点的。卸下了瓜果，让学徒们小心翼翼地切成了好看的拼盘，等待那些烤炉里的肉达到了精准的熟度之后，主厨便专心做好这顿全族晚餐了。具体是什么日子主厨也不知道，他也不知道兰斯卡世家究竟庆祝什么，他只知道族内那些长辈们把今天看成是创立日了，宛如要迎来一个新的时代，整个北欧都会知道他们兰斯卡世家那样。 餐车一定要保持整齐的队伍推入到晚宴厅，必须在3分钟的时间之内将食物全部呈现给客人们，手脚要快，但不能失去礼节，明白吗？ 主厨特意高声地说道。侍者就有20个，餐车有10辆，这家族的宴会不亚于一家豪华的大规模餐厅，哪怕是上菜都像是一场需要提前排练的隆重表演。10辆餐车从晚宴厅3个不同的方向大门推入了，主厨自己端着自己最拿手的一盘烤牛腿优雅地踏入，其他学徒和侍者们簇拥着餐车一同进入到了那个盛大的厅内。突然间一股浓浓的血腥味传过来，这时主厨不由得皱起眉头了，想要训斥学徒怎么可以让后厨宰杀牛鹅的气味传到这儿的时候，却骇然发现整个晚宴厅内横七竖八地躺着那些衣着华贵的人，他们倒在血泊当中，如同他们不久前进行的牲畜处理画面一样。可这些都是人呢，而且还是一个个地位显赫的人，他们在泥泞的血浆当中和那些死去的鸡羊没有任何的区别。咣咣当当的，餐车和餐盘摔在地上了，香喷喷的食物洒了出来，学徒们和侍者们吓得手足无措的，偏偏美食这么浓郁的香气也无法掩盖人死亡时发出的那股恶臭。学徒、侍者、女佣们慌忙地逃窜着，发出了最瘆人的尖叫声，这哪里是美妙的晚宴呢，纯粹是一场血腥屠杀，整个家族的人都暴毙了。主厨浑身颤抖地站在那儿，其他人都在一边打滚一边逃跑着，但主厨知道那个魔鬼竟然可以杀死整个世家的魔法师，要杀他们这些普通人更是易如反掌，跑没有任何意义。这时候血毯的尽头，一位穿着葡萄色修身袍的女子提着一柄修长如牙的黑色长剑缓缓地走过来，她那双独特而充满活力的眼睛 在主厨看来却是几分熟悉。是他杀了这里的所有人吗？这不是那个送食书的农村女子吗？她之所以出众，因为穿着一身朴素过时的衣服，那双灵美动人的眼睛却依旧给人高贵之感，就像是一位落魄的王村贵族。 哼，可惜了所有的美食，对吗？ 女子把黑色的龙牙剑优雅地收回到剑鞘当中，那剑鞘只有光芒交织，却没有食物。等到剑完全没入之后，剑与光芒剑鞘一同消失在女子纤细的腰肢处。 你是圣城来的？你是来惩罚他们的？这个肮脏的世家，他们活该，他们活该！ 主厨无比震惊地说道。 哼，我是慕白，我不会被莫凡超越的。去听下一集，你们等着瞧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 第2607章。 我可不为圣城卖命，我不过是来讨债的。这个世界上总是有一些自以为聪明的人，他们明明向一位并不友善的神明借走了强大的力量，满足了私欲，却在纸醉金迷中忘记了之前许下的诺言，想要抵赖，甚至想要违抗。他们自以为聪明地利用黑暗契约的漏洞来逃避债务，总以为黑暗永远不可能踏入这个宁静的世家。殊不知，那位神明对这里的人的贪婪了如指掌，于是像我这样的人便疲于奔波，像一位要讨债的。当然，我们从来不要他们别的什么，只要他们的性命，然后将他们的灵魂一起送到下面。 黑剑女子说完这些，用手指了指血泊下面。血泊之下是什么呢？无非是某个黑暗炼狱吧。这些违背了黑暗契约与黑暗祭献誓言的人，他们很难侥幸活下来的。 你究竟是什么人？ 主厨根本就听不懂这些，他完全不了解魔法的深奥规则。 对那些缭绕在这个宅子里的冤魂来说，我是他们的天使。对这个世家所有违背了黑魔法法则的人来说，我是魔鬼。 女子打开了主厨手上的餐盘，用手指撕下了一块牛腿肉，放在小嘴里边品尝了起来，而且还不忘吮去手指上那点油腻。绝世姿容，高贵却妩媚的声线，还有这性感的动作，本应该是一个可以让所有男人瞬间血脉喷张的画面，可一想到面无曼身子后面是一片鲜血淋漓如屠宰场一样的情景，主厨顿时浑身不寒而栗的。宫殿依旧是金灿灿的，冰雪也依旧洁净，只是宫殿内充满了惊恐万分的尖叫声，雪地上随处可见仓皇逃窜的人。女子披上了一件底风的长袍，秀丽的长发在风雪当中飞舞起来。她走出了弥漫血腥味的宫殿之后，不由得望了一眼没有一丝雾霭的天空，星河璀璨，光辉交织，似童话那般烂漫。北欧寒冷归寒冷，却总有令人为之热情昂扬的景色。一个人看星星。突然间，一个男子的声音毫无征兆地传了出来。女子猛地转身，白皙修长的手往腰间为之一抽，那凌厉无比的黑色龙牙长剑突然间荡开了庞大的气魄，犹如一只远古巨龙在此处狂啸一般。女子如临大敌，她很清楚，能够神不知鬼不觉地出现在自己附近的人，绝对不是普普通通的魔法师。别紧张，是我，莫凡。男子已经在女子面前了，一只手按住了她正打算拔剑的纤纤手背上。女子一脸讶异地看着面前的男人，那还算是熟悉的气息，带着一丝热量，极其暧昧地靠近着她的鼻尖。 好久不见。 女子回过神来，绝美的脸上露出了一个可以融化人内心的笑容来。 莫凡看着他，感觉自己一下就被这个大妖精给捕获了。失神了片刻之后，这才尴尬地往后退了一步。不能离太近，不能离太近。这花有剧毒，不是靠意志力能抵挡得了的。你让我找得好苦啊。莫凡调整了一下心态，这才说道， 如果你是为了我而来，那你很容易找到我。如果你是为了别的人而来，那你永远都找不到我。 阿莎瑞亚把龙牙剑慢慢地放回剑鞘了，很随性地想要坐在雪地上。别动着屁屁，坐我腿上。莫凡赶紧拉住他。 好呀。 阿莎瑞亚毫不介意。 我开玩笑呢。 莫凡挠挠头。 说吧，我们之间不需要拐弯抹角，不过你只有一次机会哦，我只会答应你一件事。 阿莎瑞亚也没再往雪地里边坐，伸出手优雅地挽着莫凡的胳膊，让莫凡陪着他在雪地当中散步。 我听圣城的老天使说，堕落天使不仅仅只有一位。 莫凡说道。 嗯？ 阿莎瑞亚没有正面回答。 我顺着一些线索也找寻了很多符合一些条件的人，最后觉得另一位堕落天使很可能也是我的熟人。阿莎瑞亚，你是另一位吗？ 莫凡认认真真地看着阿莎瑞亚的脸庞，也认认真真地问道， 你不考虑考虑吗？ 阿莎瑞亚抬起头迎着莫凡的目光。 考虑什么？ 莫凡说道。 我说了呀，你只能问一件事，难道你不考虑另一个问题？每次你和我靠近，你都在极力地克制着自己，我真的有那么危险吗？ 阿莎瑞亚问道。莫凡一时间不知该如何回答了，毕竟莫凡从来没有觉得自己有多么特别，他和绝大多数男人一样垂涎阿莎瑞亚的美色。 你确实很危险，我一边被你的独特和出众给吸引，一边在告诫自己不能轻易越界。一方面我到现在也不明白你是怎么想的，另一方面我是一个有家室的男人，要自律。 莫凡也不知道这种鬼话怎么说出来的，但是他只能够坦诚了。 你现在就可以问我呀，我会回答你的。你不明白我心中所想，我也不理解你的行为，这说明我们是对等的，公平的。 阿莎瑞亚说道。 不能问两个问题吗？ 莫凡有些为难。阿莎瑞亚很肯定地摇摇头。 为什么？ 我奉行了一个理念，女人即便已经内心沦陷了，也不能轻易地将自己全盘托出。我只回答你一个问题，代表着我没有欲迎还拒。我保留一个问题，代表着我还有我的价值。 阿莎瑞亚同样是很坦诚地和莫凡说道。莫凡皱起了眉头了。 两个问题只能选择一个。 莫凡很清楚，任何一个在人间游历的天使，无论是圣城天使还是堕落天使，他们都不会在荣归之前暴露自己身份的。阿莎瑞亚愿意回答自己一个问题却要保留另一个问题的心情，莫凡真的很理解了。毕竟他愿意无偿地帮助自己就已经是很大情分了。话说起来，自己好像欠了阿莎瑞亚不少的情分，这些情分是要还的，可是阿莎瑞亚什么也不缺，而且阿莎瑞亚也绝不是那种靠花言巧语能够骗出两个答案的人。他说只有一个，那肯定只有一个，哪怕将来可以如胶似漆，他也绝不会回答他是不是堕落天使这问题。看着夜空星芒多姿，偏偏眼下的美人却更加的令人神往，莫凡陷入到一种苦痛中了。他知道自己必定会失去什么。阿莎瑞亚真的好聪明，能够给男人出难题的女人从来就不可能是一片陪衬的叶子，自己要么可以完全了解她，要么这辈子都不可能明白她的心意。要问什么？你是堕落天使吗？你爱上了我？倘若还有别的出路，莫凡万万不愿意面对这个抉择。 真好啊。 阿莎瑞亚呼吸着冰冷的空气，她看着莫凡的脸说道， 我以为你很快会给出答案，你的这份痛苦的犹豫让我感觉自己确实是有价值的。 而且不低。 我想问的是，莫凡终于开口了。狂风吹起了一大片的雪，扑向了在星河下和雪地上缓缓行走的两个人。莫凡声音很小，只有贴近莫凡的阿莎蕊亚能听到。阿莎蕊亚依旧优雅而保持距离地挽着莫凡的手臂，没有疏远，也没靠近，只是他的脚印时浅时深的。这是一个难得的暖春，被冰霜抑制了几个月的老树纷纷开出花了，香气胜过了以往的几年，大街小巷都能闻到，哪怕是到深夜，掩上院子里的木门，整个院子依旧是芬芳醉人的。寒冷终于熬过去了，暖和的气候慢慢的归来，熬过来的植被也仿佛经历了一次小小的涅槃，变得更加生机勃勃，树花更加灿烂了。 我是慕凝雪，喜欢我们的话还等什么，快去听下一集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 第2608章，彬彬有礼的女校服垂落在肩处的乌黑发丝，一双灵动美丽的眸子犹如融化的冰雪在高山山涧中流淌着。帝都学院的春季开学礼这一天，冗长的入学树花道上有这么一个女孩，成为了校园里一道最引人注目的风景线。她抱着书缓缓地走着。 学妹，以前怎么没有见过你啊？我是学生会副主席，我想帝都学府应该没有我叫不出名字的人。 一名俊美青年带着几分礼貌地走了上来，问道。 我是明珠的交换生。 女孩回答道。 哦，这样啊，明珠校址不是已经被海妖们给摧毁了吗？转到了定城。 学生会副主席说道。 嗯，院长办公室在哪儿？我找宋贺院长。 女孩说道。 我带你去好了，你第一次来帝都的话很容易迷路的。 好。 领着这位明珠的女交换生，蒋斌明还是忍不住悄悄地打量起来。帝都学府尽管也有很多让人看一眼就着迷的美人，但不知是新鲜感还是这位女交换生确实有一股独特的气质，学生会副主席蒋斌明总是忍不住去多看她几眼，很美，很有气质，是自己心动的类型。还好自己路过，自信地上来打招呼，要是被戏院那些自以为是的纨绔子弟看到，又要被祸害了。 院长，您在里面吗？我是学生会副主席蒋斌明，有明珠学府的交换生过来找您，我带他过来。 蒋斌明非常有礼貌地扣了门。 进来吧。 松鹤的声音传来了。 院长。 松鹤点点头，目光落在女交换生的身上，脸上不由自主地露出了和蔼的笑容，说道。 你就是宋启明的小孙女儿冷玲玲。 是的，松鹤院长。 冷玲玲说道。 我听说你和莫凡是猎人搭档，现在是一名七星猎人大师。 松鹤接着又说道。一旁的蒋斌张大了嘴，惊讶地看着冷玲玲。七星猎人大师？开什么玩笑？帝都那些优秀毕业生能够成为猎人大师的寥寥无几啊，这个大一的交换生怎么可能是七星级别的猎人大师呢？ 啊，你申请的事情我听说了，如果你要成为猎王的话，就至少得在猎人大师征雄大赛上获得荣耀猎人大师的称号。我们帝都确实有一个猎人学会，而且也会以我们帝都学府猎人学会的名义参加此事猎人大会征雄大赛。 松鹤说道。 所以您看，我可以加入这个猎人学会吗？ 可以是可以，这是你作为一个大一学生加入到这个优秀毕业考核级的项目里啊，我倒是不担心你的能力，我是担心我们学府猎人学会里的那些家伙承受不了这种打击。论星级的话你肯定是领队，可论年龄和年纪的话…… 松鹤挠了挠头，一时不知该如何处理了。 院长，我就是学会里的一员，您不是在开玩笑吧？ 这位学妹是七星猎人大师？七星猎人大师得完成国际级别的悬赏，还得是有大悬赏池的那种。 蒋斌明说道。 他确实完成了不少这种级别的悬赏。 松鹤院长说道。 不少？那就是不止一个。那种级别的悬赏又不是街边丢失的小猫小狗，一些猎王级别的人物都未必可以解决。 院长是担心猎人学会的人看我年纪太小，不愿意听我的。那没关系，您就不要提七星猎人的事了。我要的不过是那个猎王竞争资格。 冷玲玲说道。年龄确实是一个麻烦的事情，尽管冷玲玲已经当了七八年的猎人了，大大小小的赏金事件都处理过，更夸张的场面也见过，可毕竟那都是自己之前未成年的事迹。成年之后还需要一份证明书，若真的想成为猎王的话，猎人大师争霸赛是一定要参加的，必须在争雄赛上获得荣誉猎人大师的称号。当然了，猎王需要的可不仅仅是这个称号，还需要满足很多复杂的条件。但既然决心成为一名猎王，那就得迈出这一步，并且是要独立的迈出这一步，未来的道路都得依靠自己。 也是，你需要的就是一个通行证，过过场罢了。那这位同学，你就带他去你们猎人学会吧，和带这个项目的老师说他是我侄女，想跟队伍去长长见识。 综合院长点点头，他也觉得如此处理妥当一些。主要是猎人学会里本身就有自己的管理体系，玲玲一个七星猎人大师闯进来，很难不造成影响。 好的，院长。 蒋斌明说道。 回头我再和那边老师打声招呼，那冷玲玲你就随队伍去好了，好好为我们的学府争光。 松鹤说道。 谢谢院长，麻烦蒋同学了。 不麻烦，没有想到这么巧。那个，你真的是七星猎人大师？ 以前有个搭档很厉害，都是他带着我，我混一些猎人贡献值而已。 冷玲玲谦虚地说道。 原来是这样，就说嘛，哪有这么年轻的七星猎人大师，我们的目标也是成为猎王，一起努力吧。 蒋斌明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原来是被硬带上来的。确实有一些老资格的猎人，为了让自己后辈在猎人圈里边快速获得影响力，将自己解决的一些悬赏事件喂给了后辈。当然了，能够硬生生地喂出一个七星猎人大师的称谓，想来这女孩的背景非同一般，长得美，气质佳，还有深不可测的背景，脾气似乎看上去也蛮好的，很完美，一定要趁她才刚刚踏入到这个成年人的社会圈子时下手。蒋斌明的心中已经有这打算了。猎人学会，这是明珠学府没有的一个学会机构，主要是培养学府内那些猎人领域里表现得出色的学生，也可以给一些想要提前获得真正历练的学生很多机会。猎人争雄大赛马上开始了，猎人学会这边也受到了猎者联盟那边的邀请，能够派遣出一支队伍参加这次猎人争雄赛。玲玲是猎人大师，虽然是有资格单独参加，可他不属于能够独立战斗的猎人大师，没有莫凡的货，玲玲很多事儿都做不了的。如今把莫凡拖过来陪自己参加这个猎人争雄大赛已经没有太大意义了，玲玲只能够自己想办法参加，自己选择新的团队，主要也是培养自己独立处事的能力。终于18岁了，是一个能够行走天下的美女了。哼，不需要那些男人，自己也是了不起的猎王。猎人学会目前是玲玲最好的选择了，主要是18岁这年纪对其他猎人团队来说还是太稚嫩，跑到尔虞我诈的猎人队伍当中被恶心的概率是很大的。猎人学会是帝都学府的重要机构，有学府的庇佑，有老师的带队，还有其他年纪相若的学生，一边完成了学业，一边变成了猎王，是很好的人生规划。大学学府确实与之前的魔法高中大不相同，可让玲玲跟那群大一大二的小屁孩小丫头们去争那些小魔法资源，等于浪费自己宝贵的青春了。做学生真的好无聊啊，还是当猎人有意思。到了猎人学会，那是在林子边上的一间木院子，院子还挺大的， 里面有不少办公敞开的屋子，入了院门就可以看到不少人在里面忙碌地走来走去的。学会是由教授级的老师在负责，猎人学会也算是帝都学府很有名的，很多学生都想尽办法成为里面的成员，可以获得更多的资源，也可以比在外面获得更优质的猎人人脉。 林林同学，负责学会的老师是同周正教授，另外有九位已经毕业了的师兄学姐，他们都是很出色的猎人大师，颇有建树。其他的就是类似于我这样的大三大四，对猎人这一块有规划的学生，成员有70多个，欢迎你加入到我们帝都猎人学会哦。 蒋斌明说道。领着玲玲进入猎人学会的院子，正门对着的大屋厅内已经有一些人了。其中一位一头橘色长发，明明穿着短裙却依旧坐在桌上，显出了几分女子少有的豪放。 我是赢老头，少年们想进入魔法世界吗？那就继续收听下一集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 第2609章。 他是官窑师界四星猎人大师，据说以前是彪悍的一个人执行悬赏任务，加入到猎人学会后便时常与师兄师姐们有摩擦，脾气有些火爆。 话刚说完，那位叫做官窑的师姐就扭头看向这儿，她冲着蒋斌明大声说道： 小斌明，姐让你打听的事儿呢？这次猎人征询你是不想去了是吧？竟然还有心思带小女友到处乱逛。咦，好漂亮的小妹妹。嗯，那应该不是你女朋友咯。 蒋斌明刚要解释，可听到后半句脸一下子就黑了。 师姐好，我是明珠交换生冷玲玲。 玲玲自我介绍道。 交换生啊，能够做交换生的都不是一般的学生啊。 官窑从椅子上滑下来，小皮裙险些露出一些让人心神晃荡的景色。他快步走来，仔细地盯着冷玲玲，从脸庞打量到全身，一边看一边发出了奇怪语气的赞叹声。 他是松鹤院长的侄女，松鹤院长希望他跟着我们征雄大赛的队伍去长长见识，往后师姐多多关照。 蒋斌明说道。 哦，还是关系户啊，好让人羡慕呢。可猎人征雄赛不是闹着玩的，像你这样细皮嫩肉的，受得了风餐露宿，受得了长途跋涉，受得了跟这群臭烘烘色眯眯的男人混在一起吗？ 官窑凑到冷玲玲的面前问道。冷玲玲和他保持了一个距离，凑太近有些奇怪，哪怕对方也是个还算好看的女人。 挺害羞的嘛。放心吧，既然松鹤院长的侄女儿，我们其他威武强壮的师兄肯定会将你照顾得无微不至的。他们这些没出息的臭男人，也就靠奉承点领导才有希望有所突破了。 官窑接着说道。 官窑，你别瞎说。 别以为晋升了四星就可以贬低我们其他人了。 原来是松鹤院长的侄女啊，哎呀，欢迎欢迎啊。我们猎人学会啊，确实是一个好的实习处啊。帝都学府里，我们猎人学会在外面的名声很大的。 几个师兄纷纷开口说道，有些反驳官窑，有些是表示欢迎的，也有几个保持着沉默。 我们正在定同行的学员名单，这些学生大多数都是高级猎人，实力虽然都不错，可惜都没有完成什么出色的悬赏任务。你有没有猎人称谓？如果你没有，我们还得想办法。 官窑询问着。 我有的。 那就好，先把你的名字加进去哦。 官窑说道。 我觉得吉兰同学挺好的，他的毒气可以为我们减少很多大自然的麻烦。 那受风同学也很好啊，雷系怎么也是关键的战斗主力，万一我们遇到了难缠的妖魔， 或者欺人太甚的猎人竞争者，没有足够的实力只会吃亏。 滚滚滚，名单我来定。 关瑶毫不客气地骂道。一时间屋子里边一片嘈杂，学生们多数是站得远远的，不敢说话。关瑶一副社会我大姐，一人说了算的架势，引得其他师兄们格外不满。大概吵了几分钟，有人突然咳嗽一下。所有人看到一个英俊男子走来之后，纷纷都不说话了。 是同桌郑教授，他平时都不苟言笑的。 蒋斌明说道。 挺年轻的教授。 玲玲看着那个人走过来。 是的，他是我们帝多最年轻的教授了，当然也很少有教授能够像他这样有影响力，连猎者联盟长老盟那边都对我们童教授钦佩不已。 蒋斌明说道。同州郑教授走来看到玲玲，他就看了一眼却没说话。 名单定了吗？ 同州郑问关瑶。关瑶一改之前的豪放的样子，温婉可人地说道。 基本确定了，教授你有什么要更改的吗？ 那确定好就可以出发了。 啊，现在？ 啊，现在征雄赛情况有变。 猎人征雄赛的内容在正式开始之前是不会公开半点信息的，而且作为国际性的大赛事，其权威级别和影响仅次于世界学府之争。玲玲才刚到帝都，当天就往帝都学府的猎人学会报道了。本来还想在帝都逛逛街吃吃美食，哪知道连口水也没有机会喝，便火速前往了南山的一座军用机场。 怎么到军用机场了？难道这次猎人征雄赛还与军队有关？ 玲玲有些费解地看着一架浅绿色的军用飞机，看其型号还是长途飞行的那种，在机壳和机翼处有非常明显的风系推进魔法阵纹的痕迹。 各位的签证我们都已经向埃及官方那边报备了，抵达了开罗之后希望尽快前往巨沙镇。 一名军官对猎人学会的众人说道。教授同周正点点头，让自己的学生们踏上了飞机，而关瑶、蒋斌明还有其他已经是猎人大师的帝都学长学姐们都是一头雾水，完全搞不懂这是什么情况。 教授，我们要去埃及。 关瑶脸上满是诧异地说道。 虽然猎人大师征雄赛确实有很大的概率会在国外进行，但好歹也是先进行国内的一次选拔，随后才上升到了国际这个层次的呀。 所以情况有变。 同州郑教授冷淡地回答着。 如果不想去的现在可以退出。 关瑶看同教授这副语气，一时间也不敢多问了。 能去国外执行历练应该有很高的毕业加分吧。 之前那位对玲玲格外温和的壮硕学长说道。这位学长有着一身健美级别的肌肉，但五官却看上去很柔和，说话又是比较温柔的。 确实，这种难得的机会我可不想错过。其实我毕业后一直想进审判会，审判会要求比较高的实战经历，他们也招收级别较高的猎人。 蒋斌明的眼睛里边透着几分期待。学生会副会长是一个不错的头衔，可以让他提前接触到社会上很多顶尖的魔法组织。蒋斌明了解到审判会的招收体制之后才加入到猎人学会。这次猎人征雄大赛如果在埃及，那肯定是一次很好的履历，会得到审判会高层的重视。 啊，前提你能活着回来。 同州郑教授听到蒋斌明的话，从他的身边走时平淡地吐出了这句话。蒋斌明的表情马上僵住了，这次出行很危险。近期的确听闻了不少关于埃及那边的报道，这个国家现在正遭受着亡灵帝国和女妖帝国的双重碾压，很多的城市都受到波及了，包括首都开罗。 征雄大赛的危险级别上升了几个层次，作为我的学生，我会尽全力保护你们的生命安全，但身处埃及这样一个危险国度，我不能保证大家能够安然无恙的归来，事态紧急，容不得太多的时间考虑，如果没有做好死亡的心理准备，最好即刻退出这次征雄大赛。 同州郑教授认真地对所有人说道。众人看着军用飞机，看着那些正迅速搬运魔法物资的军人， 看着一些身穿高级法袍的神秘人士进入到机舱中，这群帝都的学生和毕业生们自然意识到猎人征雄大赛因为某些情况突变被提升到了一个更高的级别。和世界学府之争不同，猎人本身就是出生入死，哪怕是国际上举办的征雄大赛也不是纯粹的竞技，更多时候会与某些地区的恶劣环境、强大的妖魔族群联系在一起的。想来猎者联盟总部原先就制定了猎人征雄大赛的决赛区放在了埃及，但埃及发生突变，迫使征雄决赛不得不强制提前，变成了一场直接邀请世界各地猎人大师团前来的一场大型野外角逐。勇气、决心便是入场资格，在埃及没有什么地方是绝对安全的，明辉笼罩之处必定是亡灵乐园，人间的炼狱。果然有人退出了，猎人学会里有不少都还只是大三大四的学员，他们参与的猎人社会历练时都会选择危险级别比较低的。国内尚且还有一些他们不敢踏足的妖魔之地，埃及那种亡灵国度在没有一定把握之前跑到那儿的话，肯定是在找死。 本集播讲完毕，欲知后事请订阅本专辑，继续收听下一集。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 第2610章。有一个人提出退出的话，就会有更多人的。很快猎人学会里边那些学员名单里边就有一大半都退出了，他们只不过是想参加猎人征雄大赛的初赛，在国内的猎人比赛里边混一点资历，给同舟正这样的猎人学家和教授打打下手，如果真的去埃及，这就上升到玩命的程度了。他们连猎人大师的资格也没有，硬着头皮去的话未必能起到什么作用。 哎，别走啊，这是一次很好的机会，从埃及回来同学和老师们都会对你刮目相看，优秀毕业更是唾手可得，难道你们不想进入一个好的魔法机构？ 蒋斌明劝说着，可惜没有多少人能听进去，他们礼貌地给同舟正行了一个礼，便纷纷离开了军用机场，回到自己的象牙塔里边。 只剩下这么几个了呀？ 关瑶环视了一圈，发现玲玲还在，不由得露出了一个很奇怪的笑容，说道： 你怎么不退出呢？松鹤院长没准只是想让你长长见识，没有必要和我们去埃及玩命。 埃及我熟。 玲玲回答道： 我们去的地方可不是旅游胜地。 关瑶，清点人数，出发了。 同舟正的声音传过来了。 哎，好的，教授。 关瑶大声回应着。学员只剩下七个了，包括冷玲玲和蒋斌明，另外五个人应该也是大四的学生，他们正在毕业前积攒着自己优秀的学分。无论是在明珠学府还是帝都学府，优秀毕业生都是一块敲门金砖，更何况这次埃及的猎人征雄国际赛的经历肯定比优秀毕业生更加的可贵。飞机起航，这是直接飞往埃及的军用飞机。自从埃及亡灵和中国亡灵在冥界掀起战争之后，中国和埃及的往来还算是密切，双方都得时刻盯着两大亡灵帝国的动向。有了风系金属壳的加持，这架军用飞机比客机快了很多。漫长的空中飞行过程当中，玲玲基本上是在瞌睡着。她一大早从定城跑到帝都，姐姐冷清交代自己要拜访的人也没有来得及去，结果就已经飞到非洲的土地上了。抵达埃及，骄阳似焰，飞机里的温度上升了几分，中途有好几批军人提前离开了，他们应该是被分配到了一些埃及的城市当中协助驻扎，人数虽然不是很多，但是亡灵这种生物只有多接触才能够真正了解他们的习性。魔都受灾，定城和古都成为了两大魔都人口的迁徙地，古都人口暴增，古都周围游荡的不死不灭的亡灵就必定会与人类产生各种冲突和小规模的战争， 埃及那边经常派遣军队过来协助古都和周边城市筑起亡灵战壕，古都这边自然也会在关键时候派遣人员前去埃及城市帮助镇守。 各位请下飞机，狙杀阵到了。 之前那边军官高声说道。舱门在半空当中打开了，狂风一下子灌了进来，只看到说话的军官伸出了一只手，形成了一道薄薄的空气墙，把那半空中的凛冽之风给挡在外边了。 直接跳下去？ 蒋斌明瞪大了眼睛说道。 我们还有其他地区要赶往，祝你们顺利，你们猎人的成败对这次战役同样至关重要。 那名军官说道。 有劳了，我们走吧。 教授同周正说道。其他学员跟随着同周正的步伐，可穿过那薄薄的空气墙之后，看到那相隔数千米的大地缩影，不由自主地咽了咽口水。有些人还不会飞呢。 风和叶。 同周正教授手一抬，在官窑的脚下形成了一道像是荷叶一样的气旋。这气旋载着官窑脱离了飞机后舱门，直接抵达数千米的云霄当中了。这位教授也是高冷的不行了，根本不跟其他学员们打招呼，又是一抬手将没有做好准备的健美身材的学长给送了下去。 那个军长，有伞包吗？我不太习惯。 哎，不要啊教授。 蒋斌明这话还没说完，脚下那股强劲的气旋直接把他扔出了飞机。其他人陆陆续续乘着这风和叶离开了飞机，哪怕在狂风呼啸的半空当中，依旧可以听到恐高的蒋斌明的凄厉惨叫。那位军官朝着所有人行了一个军礼，机舱门缓缓地关上了。橘色的沙子滚烫的让人不敢用肌肤去触碰，其他人多数都是平稳地降落在橘沙当中，双脚触碰到沙地的时候感到了一阵的炎热，而蒋斌明是坠落的，整个人埋入到沙粒中，还没有来得及昏迷过去，就立刻被沙子给烫得翻跳起来，然后快速地拍落和抖落身上的沙子，动作神态宛如一位高明的街舞大师。 学长，你恐高怎么上飞机前不说呀？ 玲玲被蒋斌明的滑稽给逗乐了。 我哪知道，是飞机机型半途中往下跳的，我玩吃鸡的时候跳伞都不敢盯着屏幕。 蒋斌明苦着脸说道。 走吧，前面不远应该就是狙杀阵了，其他猎人团队应该比我们更早抵达。 同周正说道。如果大家都是第一时间接到通知的话，那中国在路程上是要相较于其他国家更远的。狙杀阵非常简陋，基本上都是一些土石房屋，基本上不会超过四层，街道也只有那么几道，显然是国际烈士联盟暂定的一个临时居所。镇上已经很多人了，明明很小的一个镇，却像是集市一样，貌似得到消息的不仅仅只有猎人，一些经常跑商的商人们也闻风而来，直接就在镇子上摆起了摊儿，售卖那些零零散散的魔法器具和魔法草药。 老师，我们不知道是来埃及，也不知道是对付亡灵，药品估计不是很充足，我去采购一些。 官窑对于同周正教授说道。 你带女学员一起去吧，补充物资的事情就交给你们了。 同周正说道。 好嘞。 买一些碧幽卷轴，级别高一些，分发给学生们。 同周正想起了什么，又叮嘱了官窑一句。 这个可不便宜啊教授。 官窑眨了眨眼睛。同周正教授取出了一张卡。 只要高级别的，最好是光系卷轴，如果有不错的盾模具或者楷模具也可以买来。 教授你可真好啊，学弟学妹们，你们这一趟可赚大了。 官窑说道。说完这些之后，同周正匆匆忙忙地往一栋院子里有金色帐篷的楼房走去了，但他似乎又想起什么，驾着一道风鬼急行了回来。他取下了自己脖子上挂着的白琥珀项链交给了官窑，官窑的眼睛刷的一下亮了。别人或许不知道，官窑却清楚，这项链可是同周正教授的一件超凡的守护魔器，曾经抵挡过君主级的舍命一击。教授平时一副冷冰冰的样子，到了关键的时候还是非常在意自己的，毕竟这里是埃及，谁都可能出意外。 把他给那个院长的侄女。 同周正说完这话之后便再次离开。官窑愣住了， 脸上刚刚涌起的喜悦迅速的消退了，变得有些古怪消沉。采购了很多魔法物品，冷凝的两只手都提得有些酸痛了，也不知为什么学姐官瑶总是把重的东西往自己这儿放。入夜，镇子仍旧是热闹非凡的，越来越多的猎人往这儿聚集着，商人更是不眠不休的，哪怕是夜晚的开罗寒冷之极。洗了个澡，浑身抹上了润滑的护肤精华，上一次来埃及这儿的干燥就差点让自己皮肤裂开，这次冷玲玲意识到出门之前一定得做好防护，光靠魔法是不能保障女孩子美貌的。咚咚咚咚的，突然间玲玲听到奇怪的声音，就在浴室隔板的外面。玲玲警惕心立刻提了起来，手中蓄起了一道腾测魔法，一旦发现偷窥者立刻把他眼睛给扎瞎。 这么巧，在洗澡澡啊？ 一个有几分猥琐的声音传过来，却在自己身后，而且离得很近。玲玲浑身不由得一颤，反应过来的时候恼羞成怒，脸颊涨红，转过身之后狠狠地踢了他一脚。 臭流氓， 他气呼呼地骂道，我是看着你长大的，有什么大不了的？那人一脸的镇定自若，但那黑褐色的眼睛还是忍不住打量起了裹着浴巾的冷玲玲，有些发热的眼神已经出卖他的从容了。 我是莫凡，喜欢全职法师的小伙伴，我们下集见。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 第2611章。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玲玲没好气地问道。全世界最美丽最聪明的无敌少女在什么地方？我这个全知全能的魔法神当然很清楚了，好歹咱们俩这么多年搭档啊。莫凡脸上都是笑容。 这次埃及的突变是不是和你有关？你上次和我说要去胡夫算账来着。 玲玲说道。我们被人给阴了，妈的，埃及的一位大将在我们将胡夫封印到他棺材的时候做了个大手脚，反而将我和禁咒会的其他六个人困在金字塔当中了。莫凡有些气愤。 你被困在了金字塔？那我面前的是谁？ 玲玲惊讶。我的影子啊。莫凡回答着，说这话的时候他浑身开始扭动，变成了一团黑色的烟，又像是黑色火焰那么鲜明，时而摇曳。玲玲伸手去触摸，发现眼前的人真的不是活人，顿时一阵的失望。放心吧，我们倒不会有什么生命危险，只是胡夫勾结了我们当中的某个人，把我们这些禁咒人物分别困在金字塔的不同区域了。 难怪所有人都那么紧张，像是大战在即，原来你们这些禁咒翻船了。 啊，实在是胡夫太狡猾了，他对我们的行动了如指掌的。玲玲，你来得正好，我们被困，胡夫和那些勾结者肯定会对埃及进行大规模行动的，你在外面尽快帮我们找出那个勾结者的首脑。 征雄大赛放在这次突变中举行，你知道吗？ 玲玲说道。我们队伍当中有一名猎者禁咒，应该是他在被困前向世界联者联盟总部发起的解救协助。莫凡说道。玲玲点点头，原来如此，那么这次世界猎人征雄大赛的主题多半是和这些迷路的禁咒法师有关了。 还有什么线索吗？ 玲玲问道。没有，我们线索很少。 那要找到和胡夫勾结的人难度很高啊。 对别人来说确实是，可你是玲玲，你可是找到了中国国兽大青龙的绝世美少女。莫凡毫不吝啬自己那几个庸俗的赞美之词。玲玲冷哼了一声。 哼，人家不过是一个刚上大学的女生，你们这些禁咒都翻水水了，还指望一个小学员能做什么？我尽力。 玲玲说道。本来就是来混一个猎人征雄大赛的资格，到头来还是被莫凡给使唤了。要帮他找出那个勾结胡夫的叛徒，能够被胡夫看上的人多半是位高权重，而且隐藏极深，什么线索也没有，叫自己怎么找啊？ 我这个影子快消了，来个抱抱快。 莫凡说道。 废物。 玲玲说道。女孩子家家的怎么这么说话？五夫金字塔之内，莫凡恼羞成怒地说道。正午，开罗难得的阴霾笼罩了整片炽热的苍穹，让火炉一样的沙漠小镇难得有了一丝丝的清凉。只可惜这清凉没有持续几个小时，一股沉闷便充斥了天地，蒸笼一样让人们的衣服被汗水都湿透了，呼吸也没之前那么顺畅，胸口像是被什么给堵住了一样。 难道是要下雨了吗？ 街道上那些贩卖魔法器皿的埃及商人一脸惊愕地看着天空。 好像是真的。 越来越多人不由自主地放下手中的活儿，他们凝视着云空，深吸着有些沉闷的空气，雨滴打在了那些遮阳帐篷上，发出了重重的响声，由缓慢到急促。雨滴敲击着小镇的石阶上，清脆悦耳，同样是由缓慢到急促的。高高的阴霾之云洒向了垂天的雨帘，肆意地浇灌着这片干燥的沙漠。在这片火焰之沙的土地上，能够迎来一场这样酣畅淋漓的大雨，无异于神明显灵。久旱的沙漠会因为这一场雨焕发出另外一派生机的，犹如阿根廷乌斯怀亚最南端极冬过后的第一缕春日曙光。 下雨啦！ 下雨啦！ 每一场雨都尤为神圣，人们会拿出那些精美的罐子去盛着拥有纪念意义的雨水，装满了好几罐，还要特意去封存起来。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笑容，像是过节似的，行走在街道上打着伞。来自于帝都学府的猎人学会众成员观察着身边在雨水中起舞的人，脸上露出了困惑。 雨在他们这里和我们帝都的第一场雪一样，是来年生机的重要气候，毕竟我们的春雨不也是很重要的吗？ 见多识广的大师兄陈和说道。陈和就是那位肌肉结实的猛汉，只不过他脸上的线条太过柔和，与他那身粗壮的肌肉实在不符。 哎呀，别看了，我们去街尾集合吧，其他猎人大师团队应该都到了，提前去了解一下我们的对手也是好的。 官瑶完全没有心思欣赏这里的风土人情。众人快步走向了街尾，已经有几十个猎人大师队伍在那儿集合了，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家，能够看到不同发色、不同肤色、不同瞳色的人，当然也有本国的其他猎人大师团队。猎人争雄大赛参与者本来不少，哪怕是国内应该也有上百支队伍，但是一听说到埃及，一听说亡灵最近在暴动，真正前往到埃及来的队伍就寥寥无几了。权衡利弊之下，这届猎人争雄大赛可以跳过，反正都是一样的称谓和荣誉，何必要趟这次的浑水呢？ 37号到62号队伍，我们将向你们颁布争雄悬赏令，你们的悬赏任务便是在这片被亡灵祸乱的土地上找寻散落在不同法老陵墓中的法老源泉。记住，我们需要你们找到法老源泉的具体位置，绝不是要你们去采走，擅自行动付出了生命代价。我们猎者联盟协会不会有半点的体恤之意，法老源泉周围必定有至少一位黑暗剑主在守卫。 争雄大赛的主持者高声说道。主持者是一位埃及的老猎王，被人们称之为黑象王，据说他的重量级召唤生物便是一头冥象。猎人学会是被分到了48号猎人队伍，归属于埃及黑象王统一管理和调遣，一共25支队伍将由他来分发任务，由他来监督以及最后的评定。 法老源泉，这东西不是在国际上属于顶级的悬赏品吗？经常可以看到一些人千金一掷，就是为了获得一滴正统的法老源泉。也听闻这东西可以让人青春永驻，更是那些女性养护企业痴迷的研究产品啊。 陈和有些惊讶地说道，竟然是找寻法老源泉。法老源泉的任务几乎每年都会挂在国际悬赏榜上，哪怕价格飙到了可以买下一座小城池，依旧很少有人会完成。法老源泉的用途太多了，最夸张的就是可以获得生命延长。胡夫与他的法老们就是最好的代言人，这家伙活到了现在。 亡灵系魔法也非常依赖法老源泉，这东西可以让一个普通的亡灵师成为顶级的名师。 官瑶的脸上露出了几分兴奋之色，他就是一名亡灵法师辅修， 所以一听说要来埃及，他是很期待的。来到这里，兴许能够找寻到他跨过高阶的亡灵之道，在国内有限的资源中摸索出一条超阶亡灵道路实在是太难了。玲玲对法老源泉的了解也很有限，只知道这是非常神奇且富有无限可能的古老魔物，哪怕是胡夫也在尽可能的收集足够多的法老源泉。在埃及，法老的陵墓非常多，而法老源泉又像是一种古怪的芽，它有可能在一片很普通的沙丘上出现，也可能封在凶恶的陵墓最深处，有的时候无迹可寻，有的时候又像是在用某种古老的呢喃指引着人和亡灵向它靠近。 其他猎人团队也是这个任务吗？ 玲玲开始有些疑惑了，不是应该解救那个被困的猎人禁咒吗？难道是不想被太多人知道现在的禁咒法师们的处境吗？还是说这法老源泉便是解开困境的关键钥匙？现在玲玲最关心的不是法老源泉在哪儿，而是其他猎人团队是否接到了一样的征雄任务。 大师， 一个低声在旁边响起了，玲玲转过头发现是蒋斌明，神神秘秘地凑到自己身边，还用一种古怪的称呼。 冷玲玲大师，你怎么看啊？不管怎么说，你曾经也跟随一些经验老道的猎人大师，这种飘渺没有线索的任务该从什么地方出手？ 蒋冰明笑着问道。 暂时没什么想法。 玲玲回答道。 嘿嘿嘿，小学妹，要不要听一听我的分析？ 蒋冰明有些得意地开口。 哼，我是慕白，我不会被莫凡超越的。去听下一集，你们等着瞧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 第2612章。玲玲一下子就明白了，原来是这位学长要向自己献祭。听听也无妨，看看这位帝都的学生会副会长除了极其恐高之外还有什么过人之处。 学长有什么线索？ 玲玲顺着学长的话问了下去。 雨，埃及的雨非常稀罕，据我了解，法老源泉和埃及的雨有着密切关系，我们可以根据接下去一个星期的植被生长与沙漠之花来判断某些地方出现法老源泉的存在可能。玲玲学妹，如果你愿意帮我做植被统计和地理筛选的话，我不介意功劳平分，毕竟我是你学长，院长也吩咐要多多关照你嘛。 蒋冰明笑着笑着牙齿都快露出来了。 是吗？ 玲玲恍然大悟，雨确实是一个很好的契机。法老源泉既然称之为源泉，就与水与生命之源有关系。玲玲没想到蒋斌明昨天都昏迷呕吐成那个样子，竟然连夜做了关于埃及的功课。 当然，相信我的专业。 蒋斌明期待着，他期待这位清纯可人的小学妹露出崇拜不已的眼神。 那好啊，我帮学长做筛选。 玲玲点点头。当玲玲发现蒋冰明还在得意洋洋地站在自己面前，眼睛里边在期许着什么的时候，玲玲在心中翻了个大白眼儿，勉为其难地装作一个傻白甜的小丫头，露出了一个还算是给她面子的笑容。蒋冰明一看这小美人绽放出笑颜，顿时自信爆棚了，走路的姿势都变得不同了。冷玲玲看着他找准方向的离去，不由得轻叹了一口气。成年男人的脑子里边多多少少是有些毛病的，为什么哪怕做了一点微不足道的事情都要寻求女性的热烈回应呢？就像三岁学会自己吃饭的小宝宝那样，没给糖就不开心似的。还是以前舒服，不想理他们就冷脸，人家只会认为不招小女孩喜欢，长大了不象征性的回应往往还被记恨很久。 不过蒋冰明这个找寻方向应该是有效的，埃及沙漠植被本就不多，这雨确实能够帮上大忙。 玲玲用手指卷短了自己的发丝，然后慢慢地贴着自己的脸颊，线条又滑了下来， 这是他现在想问题时的小习惯，现在思考的时候已经不纯粹靠奶茶了。毕竟时时刻刻捧着一杯奶茶容易想问题，没多久小肉肉就会长在自己纤细的胳膊和大腿上。 话说法老源泉真的可以青春永驻吗？ 玲玲想着想着，脑海里边突然回荡起大师兄陈和的话来，眼睛里边闪烁出了一些光泽。 阿帕斯那只蛇妖估计都200多岁了，一个不折不扣的老巫婆，可看看她的模样，现在和她走在一起，我都快变成她姐姐了。凭什么这个女蛇皮妖精可以一直保持那个16岁少女的姿容？近几年还没什么，可过了10年20年呢？10年20年以后，阿帕斯还是那个样子，夹着蛇尾巴在那里搔首弄姿，装成涉世未深的少女，然后他还会用老妇女、冷大妈来嘲讽我。法老和蛇妖们关系密切，美杜莎的青春永驻是不是也和法老源泉有关啊？这么说，阿帕斯这个老妖精也可以给我提供一些线索。 玲玲忽然间又想到这个环节了，莫凡很早之前就把阿帕斯放走了，阿帕斯与他姐姐之间的斗争还没结束，而且他此刻肯定也在埃及，就是不知道是躲在哪个神庙中与他姐姐厮杀不休，还是早已经坐上了美杜莎之母的王位。 那个叛徒又是谁呢？爱禁咒被困的家伙，现在我也只接触到黑象王这么一个高层人物，他就那么几句话，怎么判断他是不是和胡夫勾结的人呢？ 玲玲发现自己要操心的事情还真不少，手指卷卷着，都有了发丝的勒痕了。 好了，给大家3天时间自己活动时间，3天后你们每个人给我交一份风向标报告，详尽的有关任务资料也可以。 同周正教授说道，在没有任何指向性的线索之前，要做的就是收集资料了，完整的资料能够更大概率地为大家提供找寻的方向，这个方向甚至可以缩小为一根很明确的指针。猎人征雄大赛已经开始了，其他猎人大师自然也在开始四处找寻着。和世界学府之争不同，猎人征雄大赛是没有任何资源的限制，哪怕你直接从外头买一份法老的源泉一样是算你获胜。猎人没有规则，只要不是伤天害理罪大恶极，任何手段完成任务都不会遭到谴责的。买了一瓶可乐，坐在窗边，冷玲玲打开了自己的小笔记本电脑，这台小电脑就是玲玲的宝藏库了，里面有自己设计的各种猎人程序，还有整个世界最丰富的知识，包括埃及沙漠植被的分布。蒋斌明已经主动找自己合作了，想来也是想抢在那些研究生学长学姐面前向同周正教授表现出自己的出色猎人水准。想法没什么问题，玲玲也不需要自己再立一个命题去找法老源泉，凡事都得有个方向，由很小的事物到可能出现的大征兆，玲玲绝大多数对事情的预测都是来源于此的。见微知著，当几个没有关联的微小细节都指向一个重要结果的时候，那么可以很大概率的肯定这结果是真实的。雨后植被的分布是一个参考的指标，但不足以找到法老源泉。蒋斌明做的事儿比较符合一个学生该做的贡献，自己也是个大学生，做大一能做的事情就好了。这种小任务玲玲不到10分钟就搞定了，他的电脑里边本就有这方面的程序，把埃及植被资料输入进去，加入雨这个变数，排除一些会干扰的因素，很快就可以得到自己想要的结果。考虑到10分钟太短了，可乐才喝了一小口，玲玲就满目无聊地坐在窗前，思绪不由地飘向更远的地方。噔的一下，突然间电脑屏幕里边弹出了一个红色的窗口来，玲玲回过神儿，发现雨后变化的计算结果已经出来了。 冷雨蔷薇，埃及雨后当夜会涌现一种沙漠蔷薇，数量繁多，可以作为畜牧植物。稀有的金色冷雨蔷薇可以驱逐亡灵，汉塔沙多附近的沙漠、绿洲、戈壁都会出现冷雨蔷薇。悬赏，金色冷雨蔷薇10000英镑一株，以往就有金色冷雨蔷薇的悬赏，算是常规的长期收购的悬赏，价格却在今天突然暴增。 看来这个金色龙与蔷薇是以法老源泉有着密切联系的一种特殊魔法之辈了。悬赏金色龙与蔷薇是假，要获得法老源泉的地理位置是真。悬赏，找寻古老法器愧浊之眼。愧浊之眼好像在我这儿啊，就是那个莫凡从发现阿帕斯的遗迹里抠下来的魔器。 愧浊之眼这东西，莫凡原计划是要用来给凡雪新城作为攻击法器的，能够横扫方圆内的海妖，让皮鳞腐烂，防御能力大幅度的减弱。但带回去之后，莫凡发现这东西对灵鹅和小玉鹅黄都会造成很大伤害，无奈之下只能封存到青天裂锁当中了。玲玲自知战斗力微弱，身上带了很多高强的魔法法器，这愧浊之眼也被玲玲收到自己囊中了。不曾想竟然有人出天价找寻这法器的线索，而且也是最新发布出的一项悬赏。猎人争雄大赛在这儿举办，很多猎人也很擅长使用自己的资源，所以新的悬赏层出不穷的。玲玲完成自己小任务之后，就开始浏览着这些新鲜的悬赏了。 这东西和法老源泉也会有关系吗？应该不像，毕竟它是邪庙里的器皿。 咕咕噜噜，吸管底部传来空气的声音了，一瓶可乐已经见底了。玲玲这才意识到自己的精神甜饮在思考的功夫已经没了，正想再开一瓶，脑子里面忽然想起阿帕斯那水蛇妖，让所有男人疯狂，让所有女人极度的腰身，不能再喝这种糖分太高的东西了，会长胖的，得克制。 我是慕宁雪，喜欢我们的话还等什么，快去听下一集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 第2613章，冷玲玲深呼吸了一口气，窗外冰冷雨水混杂着沙土气息，闻起来有些古怪，倒也勉强冲淡了靠冰可乐续命的念头。 汉塔沙都应该是有比较明确的线索吧，可这里离这座城市有400多公里，得实地考察才能够知道那里冷与蔷薇的具体分布状况。可以发布一个那座城市的及时悬赏做验证，可以先去吃个饭，一个小时就可以知道结果了。暂且筛选出一个有可能的目标，其他的还是交给学长学姐们。 玲玲以七星猎人大师的身份登入了猎者联盟的悬赏发布网，进入到了国际网，找到了几座重要城市的猎人网络，创立了一个悬赏。悬赏命题是很重要的，这关系到了那些要赚贡献值的小猎人们会给自己带来什么样的信息。小小的思考了一会儿，确定这个悬赏任务是自己想要的之后，玲玲盖上了自己的小电脑，披上了一件挡风的杏黄色修身外套，打了一把透明的雨伞，开始在菊沙镇闲逛了。食物上，玲玲没有太过分的追求，她甚至可以一整天只喝东西，不吃任何食物也不感觉饿。但是考虑到如果不涉足足够的营养和身体所需的话，她又会被某个讨厌的女人嘲笑小和平。不良的饮食习惯是应该改改了。 鸡胸肉烤肠、熏肉片、薯条。这里好像没有什么美味的素食，种类也不多。 玲玲不喜欢太油腻的东西，可在埃及也没什么选择了。吃了几口，她没胃口了。看着外边还在噼啪作响的雨帘，玲玲的手机忽然间响了。手机是与电脑关联的，从时间上来看，应该是悬赏那边有回复了。玲玲发布的并不是什么食物悬赏，而是信息悬赏，对方只要把相关的照片和搜集的信息上传给自己，那就算是完成任务了。很多新人想要踏入这个猎人圈子，多数也是从这些小信息任务开始做起的。为了丰厚的贡献值，这些猎人客串私家侦探也是一点毛病也没有。 冷大师，您吩咐我去购买3株金色冷与蔷薇，然后再卖给别人，这个任务我已经完成了，这个差价我转给您，只是我要怎么支付给您了。 猎人代号叫做辉哥的猎人说道。 差价你留着，就当是我对你的额外奖励，但我需要买走你金色冷雨蔷薇的人的信息。 玲玲说道。 啊，您只需要知道这个？ 猎人辉哥疑惑着。 是，我特意交代过，必须是实名交易。 我是按照您吩咐做的，对方看到实名交易的时候还有些犹豫，但看得出来他们确实很需要足够量的冷雨蔷薇，所以也同意了。既然是您委托悬赏，我自然会按照要求给您信息，只是这个差价您真的不要了吗？不算小数目。 我不差钱。 好吧，祝您狩猎愉快。 谁在高价收购金色冷雨蔷薇，这个信息对玲玲来说是很重要的。这里毕竟是埃及，他们猎人学会包括玲玲这个猎人大师对当地情况都不是很熟悉，要在这样一个环境气候生态完全陌生的地方与那些在这里生活了几十年的猎人竞逐一种神秘的物质，首先就可以明白一个道理，非洲以及埃及当地的猎人绝对会比他们这帮人更有优势的。在埃及，哪怕是来自其他地区的猎王，他能掌握的有效信息都远不及一个栖息在这里几十年的初级猎人。植被分布的变化，这个找寻方向没有错。蒋斌明是一个有思路的猎人，但他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事实。他想到了，当地的猎人还有身处埃及的猎人肯定也会想到的。这些埃及猎人肯定比他们走在更前面，能够更加准确地锁定哪些植被与法老源泉存在着关联，所以这个时候只要搭竞争者的顺风车就可以了。 五星猎人大师黑杰克也是参赛选手，竟然是单独参赛。 玲玲查阅着这名五星猎人大师的资料，顺便查了查有关黑杰克的一些网络信息。 是一个无实质证据可以监控的嫌疑罪犯，被好望角魔堡长期监控的人，有严重杀戮倾向。 不好惹的一个人呢，不过只是搭顺风车应该没关系吧，玲玲在心中这么想着。 既然这位老练的五星猎人在接到猎人征雄大赛任务后如此火急火燎地赶往那座城市，基本上可以确定法老源泉就在汉塔沙都了。但愿黑杰克没有我想的那么笨。 继续发布着悬赏，玲玲这一次选了一些追踪方面的高级猎人，由他们来为自己提供五星猎人黑杰克的去向，而自己要做的就是慢慢地等待着雨停，等待结果。当然了，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面，玲玲开始锁定一些开楼的优秀猎人了，由他们来为自己开路，至少得让自己在最短的时间里面了解到埃及，了解到与法老源泉有关的一些关键元素。 编个号，一号是黑杰克，二号是开罗塞义德，一到九号，各位小马儿可要加油哦，不需要你们跑到终点，只要你们跑出一半以上的路程，我就能猜出终点在哪，到时候我就会在那里等你们的。这个赛义德好像是莫凡那一届埃及的学府队成员，现在已经是七星猎人大师了，难道他也是想要借这个猎人争雄去夺取最年轻猎王的称号？埃及的猎王暂时只看到那位黑象王，不知道另一位是谁。莫凡说的那个勾结者到底和争雄大赛有没有关系呢？我是不是又情不自禁做了一个不属于大一学生的事情了？要记住自己的身份，要记住自己的身份。 雨只持续了一天，同周正老师给大家分头行动搜集当地资料的时间是三天。事实上，第一天玲玲就从那几位出色的猎人打工仔身上获取到很有价值的线索了。经过了一些排除，基本上可以确定法老源泉会出现在哪些地方，并且周围会出现哪些征兆。但作为一个大一的新生，玲玲只打算把金色冷雨蔷薇这个信息给交出去。 大家做得很不错，我们现在就可以着手了，其他猎人不少都已经上路了，但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我们对埃及当地的情况了解并不是很多。 同周正老师推了推眼镜，读完了所有人递呈上来的报告。 老师，我和玲玲学妹一致认为金色冷雨蔷薇是关键， 我们第一步要不要从这个上面着手？ 蒋斌明有些小激动地说道。在其他学长学姐都没有直观线索的时候，他找到了一个重要的植被，这就是才能啊。蒋斌明有些窃喜了，毕竟他也看出了同周正老师对这个命题是很欣赏的。 陈和，你去汉塔沙都一趟，用高价去收购冷雨蔷薇，收购的时候一定要从那些药草商那里问清楚每一株金色冷雨蔷薇的地理位置。 同周正说道。 好的，教授， 我和你一起去。 蒋斌明的眼睛亮了一下，这是得到了教授的认可呀，于是赶紧对玲玲说道。 玲玲学妹也和我们一起吧。 啊，不了，我不太喜欢奔波，我在这里等结果就好了。 玲玲白净的脸上露出了小梨窝，浅笑着说道。 好吧，等我们消息，要是找到了线索，你也是大功臣哦。 蒋斌明说道。 小学妹啊，既然是来见识，这种事情就不能嫌麻烦嫌累，应该多跟师兄们跑动跑动，才能够学到更多的东西。以前在学校在家里养尊处优的小毛病就得改一改。 关瑶凑了过来说道。 没关系，我们两个跑一趟就好了。学妹这几天连夜筛选植被分布，找出了这个重要信息，应该没怎么好好休息的。 蒋斌明替玲玲解释了一声。 原来小学妹这么辛苦啊。 壮汉蒙脸的陈和向玲玲抱了一拳。玲玲看他这样子不由得心中一笑，敬自己是条汉子还是怎么的，哪有这种手势的。倒是这位时而故作爽然时而故作妩媚的学姐是怎么回事，话语当中怎么透着几分对自己的偏见呢？玲玲看着关瑶的背影不明其意，却也摇了摇头没太去在意。 我是叶心夏，你们也跟我一样喜欢莫凡哥哥吗？那就一起去听下一集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 第2614章。 同桌这教授，既然金色冷雨蔷薇是一个比较明确的方向，我们为什么不一起前往汉塔沙都呢？总比在这里原地等待好。绝大部分猎人团队都出发了，只有我们还在这绝杀阵里。 土系研究生袁俊不解地问道。 我找到了一条更有把握的线索，冷雨蔷薇那边只能够去碰一碰运气，毕竟这东西如果我们能够知道，那些老埃及猎人和经常前往非洲和撒哈拉的猎人肯定知道，有一定概率是被别人捷足先登了。 同周正在讲解一些情况方面倒是很有耐心，话也多了一些。 哦，你也只是让陈和与蒋斌明到那里试试看是吧？ 袁俊说道。同周正点点头。如果不是争雄赛的话，没有庞大的竞争者，蒋斌明和冷玲玲确实找到了一条绝佳线索，但作为一个成熟的猎人，就是应该将可能存在的因素都考虑进去。 教授，那我们现在去哪儿啊？ 关瑶的语气柔和地问道。 白鸽大地落日长坡上的邪庙。 同周正开口说道。 邪庙？ 众人都吃了一惊。邪庙可不就是女妖们的巢穴吗？那可不是路边小妖们的聚集地啊，而是高级女妖的皇宫。人类魔法师跑到那个地方去，扒皮吸骨髓都是轻的结果。 我们就附近看看，不会真的进入邪庙。 同周正说道。 那也相当危险啊。 袁俊开始有些后悔了，要知道去邪庙的话，不如自己跟着蒋碧明他们去汉塔沙都了。 准备一下关瑶，检查一下药品，没别的问题我们明天就出发了。我已经聘请一位向导兼护卫，安全应该可以保证。 同周正说道。其他人一脸的苦瓜相。那可是邪庙啊，那儿的女妖怪都是吃人不吐骨头的，不是找法老源泉吗？去邪庙干嘛？一大早众人在小镇前集合了，蒋斌明、陈和连夜赶了回来，看得出两个人一脸的疲倦。 教授， 教授，我们去迟了，已经有人买走了所有的金色冷雨蔷薇，并且在用冷雨蔷薇的叶子语文寻找法老源泉。我们打算询问那个人信息，谁知道全部被那个人提前抹除了。唉，没想到啊，竟然被别人窃取了劳动果实。 蒋斌明懊恼至极地说道。 没事，我们打算出发去邪庙，你们两个正好跟上。 同舟正对这个结果并不意外。 啊，我们连口水都。 出发。 刚刚出发，玲玲的手机突然响了，是一个非常陌生的号码，这使玲玲反而有些困惑。玲玲接听了，是一个成熟而又性感的声音，端庄的腔调当中带着些许的妩媚。 尊敬的猎人大师，我是安娜，您还记得我吗？当时您来埃及找寻美杜莎眼泪，我们可是愉快地共处了短暂的时光呢。 玲玲听完之后不由得冷笑，又是哪个和莫凡说不清道不明的狐狸精呢？ 我是他的搭档冷玲玲。 玲玲回答着。 啊，很抱歉很抱歉，我是猎人女郎，看到了曾经有合作过的猎人出现在管辖服务区域，猎人网络会自动弹出相关信息，所以才冒昧主动联系您，想问一问你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地方，毕竟我生活在埃及20多年了。 听安娜阐述了一些情况，玲玲大概了解了，这位是莫凡当时在完成美杜莎眼泪奖金池时联系过的猎人女郎，似乎帮助莫凡找到了很多关键的信息。查看了一下资料，安娜是专业猎人女郎，级别很高，甚至有资格为猎王级别的猎人服务。她擅长使用信鹰，可以让猎人即便在没有信号的野外也可以第一时间收到情报。玲玲正好也缺这么一个人。 我们正准备去落日神殿，你可以出勤吗？ 玲玲询问着安娜。 可以是可以，只是安全方面和酬劳。 我在参与征雄大赛，至于安全方面，你还不相信我这位七星猎人大师啊？ 征雄赛吗？ 安娜的语调明显高了几分，很轻易就听见她的意愿了。 您告诉我您的位置，我马上就抵达。 雨后的沙漠充斥着一股浓浓的泥味儿，好在这儿的沙土都还算是干净，不然被接下来的烈日灼烤一段时间的话，这空气中弥漫的气息就足以让人恶心作呕了。一些戈壁绿植开始生长了，能够看得出这场雨对它们的滋润是很有效果的，叶片和根茎都非常的鲜艳而饱满，偶尔能够看到一两株不知名的花，色彩如那些精心漂染的丝绸，裹成了一大束，在某一片长满了蛇鳞胎的巨大岩石下肆意地绽放着，整个戈壁大地在其反衬之下都宛如灰白世界。 这些花好像长在大石壁上择肥而噬的妖怪，我们走出了好远都感觉像是在盯着我们看呢。啊，蝎子蝎子，有蝎子。 蒋斌明话说到一半突然间怪叫了起来。猎人女郎安娜此时就在身边，他穿着一双黑色的运动鞋，优雅的户外修身装束也算是一道沙漠中亮丽的风景线了，却见他一抬脚就把那几只蝎子给踩到沙堆里，然后轻笑说道， 这位小兄弟，你好像不太适合来沙漠哦。 几个学生也跟在那里笑个不停。就手指头大小的蝎子，开罗附近的土地上怎么着也有个好几十万只的。 我从小就讨厌这些长相丑陋的虫子，不行吗？蛇，你后面，你后面有蛇啊。 蒋斌明突然间又惊恐地叫了起来。安娜头也没回，在那头躲在岩石后面的毒蛇扑向自己的时候，随手这么一捏，无比精准地掐住了那头毒蛇的脖子。嘶嘶的叫声，毒蛇不甘地发出嘶吼着，斑斓的身体正在不断地扭动，试图挣脱着。安娜从空间手镯里面拿出个罐子，将火蛇塞了进去，然后就跟什么事也没发生似的，拿出了酒壶贴在那烈焰红唇上抿了一口。 你把那蛇装起来做什么？ 蒋斌明瞪大了眼睛问道。 泡酒啊，不然这是从哪儿来的？你不是还喝过一口吗？ 安娜回答道。蒋斌明脸色都变了，之前自己讨的是蛇酒吗？好恶心啊。 恐高，怕虫子，怕蛇。 官瑶对蒋碧明摇了摇头，也不知这货为什么要来埃及。趁着休息的时候，玲玲把安娜叫到旁边了。安娜在看到玲玲的时候也极其意外，谁能想到一名拥有七星猎人资格的强者竟然只是一名18岁的大一女生。但稍微一接触之后，安娜就能够意识到这年轻女孩拥有极其丰富和极其专业的猎人知识，显然不是虚假的。 我们教授打算去落日神殿寻找法老源泉，他的根据暂时没有告诉我们，你觉得那种地方可能存在吗？ 玲玲询问着安娜。 女妖一族自古就与那些沉睡在陵墓中的法老有着密切的联系，大概在一年前，有人发现了落日神殿之下就是一座邪庙，但始终没有人找到真正的入口。依我看啊，要说有法老源泉，肯定也在邪庙之中。 我们这个配置去邪庙，等于是给蛇妖们送外卖吧？ 安娜点点头。邪庙这种神秘而又诡异的地方，如果没有一些猎王级的人物进去，就可能永远都出不来的。 邪庙在黑暗生物中称之为殿堂，是用来与那些黑暗位面高等生物产生密切联系的通道。里面栖息的可不仅仅只有女妖邪巫之类的，有可能会出现黑暗位面的强魂在邪庙中游荡。 安娜小声说道，似乎提及邪庙的一些事情都可能被不知名的力量给诅咒似的。邪庙的存在一直都是诡异的，甚至比法老们的金字塔还让人难以捉摸。到现在也没有几个人能够描述得清楚邪庙之内的真实情况，仿佛那些从邪庙当中苟活下来的人精神都出现一定问题了，明明说的是同一座邪庙，却完全是两件事。 我是影老头，少年们想进入魔法世界吗？那就继续收听下一集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金飞西比生产队。 第2615章。 有人说邪庙里面是一个黑暗地底庙宇，所有梁柱通道地板都是青黑色，里面几乎没有任何照明，哪怕是使用光系的魔法也会迅速地被那里浓烈的黑暗气息给吞噬。冗长无尽的长廊与迷宫内时常会听见哀嚎与吼叫。也有人说邪庙是坐落在一片无垠的黑色地底之窟，走在这个黑窟世界犹如在没有一点星辉月明的黑夜里。当人生命接近绝望，当人出现癫狂的时候，邪庙才会突然矗立在高高耸立而起无数巨大黑色钟乳石之上，闪烁着引人前往的黑魅幽光。 安娜说了好几个关于邪庙的版本，偏偏这些版本都是由那些从邪庙当中存活下来的经历者亲口说的。到现在人们也没搞清楚为什么每一个到过邪庙的人说出来的邪庙样子都不同。 话说起来，你们这位教授对我们埃及了解还挺深的。落日神殿虽然有准确的坐标，也是公开的信息，但想要带队抵达落日神殿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一路上竟然没有怎么遇到那些疯狂的蛇妖斗士。 安娜说道。玲玲点点头。同州正教授还是一位看上去比较靠谱的魔法师、猎人和学者的。玲玲也看过了这位教授的资料，上面有写这位教授到过很多人迹罕至的地方，是一名痴迷于冒险、考古、追猎和解谜的人。猎人学会也只是他成立的学会之一，他曾经也做过一些中国古图腾的研究。也正是因为这个，玲玲才选了同州正教授所在的这个队伍。去什么团队是很重要的，玲玲在到帝都学府之前就查过一些信息了。 落日神殿方圆30公里都有大量的蛇妖在游荡着，他们是女妖神殿的侍卫。相传落日神殿最早就是由一名伟大的魔法泰斗创立的，他拥有着一只红蛇召唤兽。这位古老的魔法泰斗寿命将至，便将落日神殿作为了自己的陵墓，将所有人驱走，而那条红蛇在这位魔法泰斗死了之后便一直为其守灵。红蛇的寿命悠长，他却寸步不离的，只可惜脱离了人类的契约和联系，这条落日神殿的红蛇便逐渐趋近于妖兽化了，繁衍扩张，经历了不知多少次的战争，人类和妖族，妖族和妖族的，最终落日神殿演变成了一个蛇人巢穴。 奇怪，怎么没有看见那些邪蛇斗士？不太寻常。 安娜观察着周围，根据她的了解，落日神殿附近始终有一群邪蛇斗士在巡逻，不允许人类以及其他妖族靠近这个在他们看来非常神圣的旧神殿。但他们这次前来却明显没有看到多少邪蛇斗士，偶尔见到一些也是那种漫无目的的游荡者，仿佛只是单纯的在找寻着可口的猎物。余晖洒落，沙子呈现了一片绚丽的橘金色，而那座布满了荒草巨藤，一眼望去尽是残垣断壁的古老神殿遗址，在落日之焰的渲染之下，仿佛重新焕发出了曾经的辉煌光辉。有那么一刹那，似视线穿越过了时空的桎梏，呈现地平线与夕阳当中，正是一个古老神秘又充满着神性的至高殿堂。 没有守卫，是被集体屠杀了，还是被驱赶到了别的什么地方？问题是，如果这里是邪庙的入口，岂不是等于随意进入？ 玲玲也陷入到思索当中了。 蔷薇是金色的冷雨蔷薇，里面长满了这种特殊的植被，看来我们是来对了地方。 蒋斌明突然间激动地叫了起来，用手指着那些在夕阳光下绽放着格外鲜艳的藤花。能够看到蔷薇藤蔓纤细如金丝，成片成片的缠绕和垂落在那些神殿的旧址当中，而那些已经盛开的花颜色相当纯净的红色，风沙掠过似火焰在摇曳着。金色的冷雨蔷薇更加出众了，一片片金花瓣簇拥在一起，完全就是真正的金子铸成的一般，美得令人惊叹。也难怪在市面上金色冷雨蔷薇的价格也不逊色于金子。同周正教授在前面，他也远远地眺望到了落日神殿的景象。 老西罗，你先去探一探，总感觉这么轻而易举地到落日神殿，会不会有别的什么危险？ 同周正教授对雇佣而来的高手老西罗说道。老西罗是一位埃及的雇佣团团长，自他的团队分崩离析之后，他就成为了很多贵族和王室的保镖。满脸的胡子茬，一头浅褐色凌乱颓废的长发，浑身上下更散发着酒精。老希勒从加入队伍开始就给猎人学会的学生们和研究生们一种极其不靠谱的感觉。 我不太想来这种地方，不过是一个猎人争雄赛的名头，这个你会稀罕吗？ 老希勒嘴里边咀嚼着烟草叶，满不情愿地说道。 你不好好干，你的别墅，你的游艇，你养的那些欧洲小模特都会离你而去，别那副随时都会报废的样子了。你可是一名三系超级的魔法大师，拿出你该有的样子，展现你该有的本领。 同周正笑了笑，用手拍着老希洛的肩膀。看得出同周正和老希洛的关系很不错，应该不是纯粹的雇佣关系。 你的团队很一般，总感觉活不下几个。 老希洛开口说道。 我们都听得见呢。 大师兄陈和说道。 都是我的学生，作为老师也有义务给他们传授一些户外知识，而且他们之中也有不少优秀的。 同周正说道。 行吧，我去看一看。 老希洛又放进嘴里一片新的烟草叶。他穿着很旧的皮大衣，走起路来给人一种酒鬼的感觉，不过当他靠近落日神殿的时候，能够感觉到他整个人的气质有所变化了，不再是那种自己就会把自己绊倒的废人，他的背影似一头无所畏惧的猛兽，周围的风沙不再凌乱，而是有序地形成了特定的轨迹， 沙尘卷起，渐渐的老西洛的身影就开始模糊了。而落日神殿一部分也笼罩在了一片黄尘的朦胧当中，那些盛开的冷雨蔷薇同样消失在了众人的视线当中。静静的等待着，尽管看不见什么强大可怕的妖魔，可落日神殿毕竟是诡异危险神秘的，有些可怕并不是靠肉眼能够察觉的。 哎呀，怎么去了那么久？ 官瑶看着那片许久都不散的黄沙风尘，有些担忧地说道。 他应该会探索的比较全面，主要是得确认那里没有君主级以上的蛇妖，或者同等级的危险。 同周正教授说道。 如果他不出来呢？我们是不是…… 陈和说道。 他出不来的话，你们所有人都得马上离开。 同周正教授一脸正色道。以老西洛的实力，如果他被困住或是面临重大危机的话，同周正带着这些学生就一个也别想活下来了。 有人影，好像他回来了。 蒋斌明说道。蒋斌明的视力似乎比平常人出色一些，其他人还没有看到什么。没过几分钟，老西洛回到队伍，他神色平常，嘴里边仍旧咀嚼着特别小的烟草叶。 妈的，里面绕来绕去的，差点迷路，没啥危险的，连只像样的大妖都没有，你们可以进去随便参观了。 老西洛抱怨道。凌厉的目光注视着老西洛，不知为什么他有种感觉，就是走回来的老西洛和之前有那么一点不太一样，偏偏具体是什么玲玲也想不起来。 还以为你出了什么事。 同周正说道。 我能有什么事儿？只是我并没有看到什么法老源泉，兴许你们会走一趟空。 老西洛说道。老西洛在前面带路，大家穿过了那片遮挡视线的沙尘。说来也奇怪，古老的落日神殿像是被某种神秘力量给守护着一样，无论外面的风沙有多么的凛冽，千疮百孔的神殿里边却没有一粒沙子，也没有染一点尘。纵然杂草丛生，有些地方藤蔓如林，百歌大地的沙子都被拒之门外了。 本集播讲完毕，欲知后事请订阅本专辑，继续收听下一集。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 第2616章。穿过了尘带，落日神殿那些冷雨蔷薇更艳，而且近在咫尺，能够闻到散发出来的香气，嘶嘶嘶的，没有来得及欣赏，一些轻微的声音便在周围响起了。黄昏与黑夜此时正好处在一个交替点，那种暗沉却又不完全漆黑，使得落日神殿那些废弃的祭坛、石柱、雕像和碑墙看上去格外的诡异邪厉。 很浓的妖气。 同周正教授皱起了眉头，目光带着质疑地扫向了老西洛。老西洛的神色发生了些许的变化，而玲玲再一次注视他的时候，突然间想起老西洛究竟什么地方不一样了。他的瞳色原本是黑的，可他回来的时候却变成浅金色了。那时候玲玲以为是落日余晖映在他瞳孔时的变化呢，可是到了这近的黑夜的时间段，却发现他的瞳色依然没有恢复成黑色。又听到了嘶嘶嘶的声音，刚才那细微的低吼声再次响起来了，而且是从四面八方那些看不到的地方。猎人学会的成员们露出了警惕之色，大师兄陈和甚至立刻构架出星座来，形成了几道像光帘子一样的结界保护在众人的身边。 老西洛，你这是？ 同舟正要大声质问这个雇佣兵，却发现老西洛咧开了一个诡异的笑容，一口黄牙露在外面，有些瘆人。老西洛慢慢的往后退，就像是一个鬼魅完成了自己蛊惑活人到陷阱当中的使命。同周正皱起了眉头。 他被精神操控了。 玲玲对同周正教授说道。 他可是一名三系超阶法师。 同舟正有些愕然了，什么级别的生物能够轻易的操纵超阶级别的魔法师？老希洛虽然很多时候用酒精麻醉自己，但这种生命攸关的时刻，无论如何也不会放松下来任人操控的。那些低吼声越来越近了，偏偏此时阳光已经没有多少了，往周围那些残垣断壁当中看去，都是浓浓的昏暗，昏暗当中更像是藏了很多眼睛，正在冰冷地审视着他们这些闯到落日神殿当中的活人。 小心，有郡主级以上的生物。 同舟正似乎闻到什么危险的气息了，无比严肃地对所有人说道。原本有老希洛和自己在，同舟正有把握遇到君主级的生物时也能够全身而退，可现在呢，少了一个强力的援助，面对落日神殿的君主级大妖，同舟正是很难保障所有人安危的。这嘶嘶声又出现了，那是一个暗红色邪魅的身影，其躯冗长竟然可以盘绕着那些巨大的石柱，他拥有一张硕大的面孔，还有一头卷曲的头发，那些头发像是有生命似的，能够自行的扭动，甚至发出着响尾之音。可怕的树童正是和老希洛一样的浅金色，显然正是这个邪魅的生物操控了老希洛，并且把他们这帮人全都引入到他的陷阱当中了。猎人学会，所有人都屏住呼吸了，和他们以往见到的妖魔截然不同，这头暗红色邪魅之蛇给人一种极度危险之感不说，更像是一个有智慧的生命，正带着几分的戏谑，优雅而高贵地打量着他们这帮不速之客。有几个像陈和、官窑的研究生们刚才就布置了一些拥有金色效果的结界，但这些结界在这头暗红色生物面前跟薄纸似的，对它的靠近构不成一点点的障碍。喉结在蠕动，陈和原本手中还蓄着一道光落漫丈的飞星刺，可现在他全身都像是被冻上那样，一根手指也动不了。越来越多嘶吼从附近的昏暗当中传出来，很快一群群银蛇勇士和金蛇女妖剑士也相继出现了，他们拥有一半蛇的身躯，一半人的身躯。银蛇勇士在这落日长波里还算是已知的强大蛇妖，但金蛇女妖剑士却极其的罕见，他们至少是统领级的存在，一些金蛇女妖剑士更是达到了蛇妖君主的级别。而在这黑夜的落日神殿之内，金蛇女妖剑士出现了有十几头，他们显然是那头暗红色邪魅之蛇的侍女，六条手臂，六柄金剑，他们都在等待着发号施令。同舟正的脸色开始变得苍白了，如果只有那暗红色邪魅生物，他还是有一点机会将学会成员带离这儿的，但出现十几头金蛇女妖精剑士以及上百头银蛇勇士，他们是万万不可能逃出这儿的。 为什么？为什么这落日神殿会出现这么大妖？ 安娜惊恐万分地扫视着周围。 我们已经置身邪庙了。 玲玲低声说道。 我们在邪庙里？ 那个入口不是什么密道、暗穴之类的，而是黄昏入夜。 玲玲指了指完全漆黑一片的天空，终于明白邪庙的奥秘了。落日神殿极神庙，然而平日里边人们看到的落日神殿不过是一片破败的旧址，哪怕是寻常夜里它也是荒凉一片，但只有到了某一天某一夜，它的面纱才会真正揭开的。进入邪庙不在于从哪儿进去，关键在于从什么时候进入。黄昏将夜，他们在黄昏将夜时分进入到落日神殿，即是真正的邪庙，这儿就是邪庙的秘密。这就是那些为什么进入过邪庙的人再难找到邪庙的入口了。 你们可以割下任何一个身体部位作为继续活在这片地带的贡品，需要你们自己动手，那样邪神才会认同你们。 这时候老希洛发出了诡异的笑声，开口对众人说道，明明是一个酒鬼大叔，发出的声音却是尖细妩媚，这一幕实在是太瘆人了。 教授，我们照做吗？ 不照做我们都会死。 可是割哪里啊？耳朵还是手指？ 我哪里都不想失去啊， 学员们有些崩溃了，要自己割下身体其中一个部位才能活下来，问题是这个小小的贡品能让他们活多久呢？是不是时间不够了，他们又要再割下一个部位续命了？那如果他们没有能够逃出去，岂不是自己把自己一点一点的解肢了吗？ 把这个作为贡品交给你们的主人，看看是否可以抵掉我们的身体部位。 玲玲取出了一样东西，交给了被蛊惑了的老希洛。老希洛接过了被用一张灰布裹住的器具，有些困惑的他正要打开，但是那头暗红色邪魅之蛇却吼了一声。老希洛急急忙忙把这件器具交给了暗红色邪魅之蛇，那邪魅之蛇似乎已经知道布里面的东西了，浅金色的树瞳注视着玲玲。同舟正以为这邪物要行凶呢，站在了玲玲的面前，神色凝重。但是邪魅之蛇没有攻击玲玲，而是扭身朝着浓密的昏暗当中走去了。转身的过程，他的身躯在那些断壁和石柱之间缓缓地舒展开了。而这个时候，学会所有人才看清他的全貌，这哪是一头巨蛇，分明是一头红蟒邪龙。红蟒邪龙离去，那些金蛇女妖剑士却纷纷围上来，他们持着六柄锋利无比的金钩剑，感觉随时都会把活人给切成肉碎一样。 跟上，不要轻举妄动，否则你们将永远留在这里。 老希洛继续发出着尖细的声音，没有人敢违抗，只能够跟着那些金蛇女妖剑士和银蛇勇士。红蟒邪龙巨大令人惶恐的身躯就在前面的昏暗处，他穿过了那些神殿遗址，时而蜿蜒前行，时而倒攀着岩壁。猎人学会众人前行在昏暗当中，但是却惊讶地发现破败的落日神殿已经不知在何时发生巨变了，不再纯粹是只剩下断石的墙体埋入沙子中的石殿，漫长的石阶与黑廊，一座一座大小不一的黑色宫殿，以及无论走了多远都会浮现的没有穹顶的夜幕暗厅。要不是这四处都还可以看见荒野生长的毒藤蔓、灰芦苇，还有断裂的墙壁与倒塌的梁柱，他们甚至以为自己走在一个没有灯光的皇室宫殿之内。宫殿之大，仿佛无穷无尽的，只是昏暗宫殿之内远没有看上去那么宁静。那些目光刚刚扫过没去留意的地方，那些自己视线最边缘的位置，那些人类的目光永远无法望见的死角，总会有一双又一双泛着幽光的眼睛，或是歹毒无比，或是冷漠危险，或是残暴狂戾。 我是赢老头，少年们想进入魔法世界吗？那就继续收听下一集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 第2617章。 你给那头红蟒邪龙的器具是什么？为什么可以作为邪庙的贡品？ 同舟正还是忍不住低声询问着玲玲。 愧浊邪眼，以前就摆在落日神殿的一件邪器，我无意之中从黑市获得，我猜他们应该希望物归原主。 玲玲回答着，这东西就是莫凡从落日神殿这儿偷走的，用它换众人的小命也不算什么。倒是玲玲有些好奇了，这头红蟒邪龙与那些金蛇女妖剑士们究竟是效忠哪个势力的呢？邪庙比真正的落日神殿庞大的多，他们在里边走了不知多远，却好像只看到冰山当中的一角，还有一大片更加黑暗的地带隐藏在了那些无穷无尽的黑殿之外，更有迷宫一样的黑廊，永远不知道涌向哪里。终于一些夜光珠照亮周围，是一个空旷的大殿，而且没有穹顶，一抬头便可以看到无垠的星空，星光璀璨，偏偏光芒照不到这儿，唯有靠着那些散落在地上像骷髅头一样的夜明珠。红蟒邪龙在大殿当中盘曲着身子，簇拥着一个血钻宝座，血钻宝座非常的大，就像是一张床似的， 上面赫然侧躺着一个身材婀娜妙曼的女子，她身上甚至只盖着一张昂贵的绒毯，光洁的玉肩，瓷白肌肤的长腿就露在外面，有些慵懒，却不失妩媚和高贵。 带其他人下去吧，给他们一些美酒佳肴，我要和送上贡品的人单独聊一会儿。 宝座上的女人对那些金蛇女妖剑士们说道，金蛇女妖剑士服从命令，带着包括同舟正在内的所有学会人员到了一旁。同舟正正要反抗，但是那红蟒邪龙却突然间睁开了可怕的树瞳。 教授，我没事的，邪庙的主人不一定是野蛮的。 玲玲说道。同舟正也知道现在就是别人砧板上的肉了，考虑到那么多学生的性命，他也只好作罢。邪庙不一定是取人性命，这是事实，很多去过邪庙的人活着走出来了，只是他们基本上没什么好下场。邪庙擅长诅咒，更喜好折磨。 怎么找到这儿的？ 慵懒的女王询问着玲玲，她的声音美妙清脆，而且说的是人类的语言。 别在这里卖弄风骚了，你家主人被困在金字塔里，你不知道吗？ 玲玲一点也不客气，冷嘲他。 我身边有很多喜欢吃毒蛇小女孩的侍女，这话可不是骗你的哦。 宝座上的女人带着妩媚的笑声，披着一件长长的丝绸连衣裙，慵懒女人从宝座上支起身子来，那舞动的腰肢纤细的令人感觉就是一头瓷白之蛇，但她腰身之下却和人类没有任何的分别。玲玲懒得理她，宝座上女人踩着那头红蟒邪龙走了下来，她绕着玲玲走了一圈，仔仔细细地打量着她。 你变化不小嘛，不再是个小丫头的，挺好看的，想不到小麻雀也有变凤凰的一天。 蛇女接着又说道。 哼，你还是那么让人作呕。 玲玲实在受不了她这个扭捏而又妩媚的样子。阿帕斯是什么妖精她还不清楚吗？眼前的女人正是阿帕斯。回归到邪庙，她似乎夺回了一些曾经失去的东西，更是有不少的蛇妹女妖拥护着，与她的大姐崔西娜分庭抗礼。当然了，不管她是曾经被驱逐的美杜莎少女，还是现在的美杜莎女王，她仍旧是莫凡的契约生物。 怎么带了这么多人来参观我的宫殿啊？ 阿帕斯打量完玲玲的变化之后，却还忍不住用手掐了掐玲玲的胸前。 喂，你干嘛？ 玲玲气恼地说道。 没点东西啊，竟然还不小呢。不过和我的傲人身姿比起来，你还差远了。 阿帕斯故意地挺起身子，那曲线夸张至极的。 有病。你交男朋友了吗？ 阿帕斯继续问道。 关你什么事？你要是有男朋友，我就去抢啊。这个世界上可没有几个男人抵挡得了我的美貌。我也不是故意让你难堪的，作为姐姐，我应该帮你考验考验那些臭男人。 阿帕斯笑起来了。 哼，我男朋友是莫凡，你去抢啊。 玲玲淡淡地说道。阿帕斯脸上的笑容很快就凝固了。这男人还真的不好抢啊，一方面莫凡确实有点贱，只能他占你便宜，你很难占他便宜，而另一方面慕宁雪和叶心夏的气场都太强大了，一位是如今全球最强大的兵器禁咒法师，一位是彻底平息了帕特农神庙纷争的神女。 我不信你们是清白的。 阿帕斯说道。 你离开也有些年了，又怎么会知道我们走得近不近？何况他被困在了金字塔，第一个想到的人是我，你就在埃及，他却不换你。 玲玲接着说道。 啊，凭什么？凭什么？凭什么？我什么都比你大，比你有女人味，要清纯可以清纯，要妩媚可以妩媚，凭什么？ 阿帕斯气恼地露出了小蛇牙，一副想咬人的样子。玲玲就像是看智障一样看着阿帕斯。果然还是莫凡能够治他。 哦，你这里有法老源泉吗？ 玲玲开口问道。 本来玲玲就是来走一个猎人争雄大赛的过场，既然阿帕斯已经掌控了落日神殿所在的邪庙，那直接向他要法老源泉，轻松解决这次争雄目标。 你要法老源泉做什么？ 阿帕斯突然露出了警惕之色，那双金粉色的眼睛变得凌厉起来了。玲玲表明了猎人争雄大赛所需物品就是法老源泉，而且他强调了一个关键，赛方要的只是法老源泉的位置，并不是让猎人们把法老源泉给交回去。 哼，原来他们已经发动了人类的资源。 阿帕斯冷笑道。 法老源泉到底关系到什么？ 玲玲有些疑惑不解。现在几名禁咒法师包括莫凡在内被困在金字塔当中，这显然是冥王胡夫的阴谋。莫凡更是提到有人类与胡夫进行了勾结，在谋划着某件事情，这使玲玲无法全部关联起来。倒是阿帕斯，他似乎知道一些重要的信息。 有多少人找到了法老源泉的位置？ 阿帕斯问道。 我有追踪一些人，但是只有回到菊沙镇后，我才知道他们是否有线索。 玲玲回答道。 翠西娜在和胡夫做交易，他们要做什么，我始终调查不清楚。但既然是四处寻找法老源泉，我想，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了。 阿帕斯蹙着眉说道。 是什么？ 玲玲不解地问道。 唤醒我的母亲。 阿帕斯说道。阿帕斯的母亲？玲玲几乎下意识地认为是那个被美杜莎之母掳走的女人类，但很快玲玲又想到阿帕斯是有两位母亲的。一位就是美杜莎之母，另外一位是一名普通的人类女子。她是他们两个结合而来的。美杜莎之母虽然是雌性，但是具备着孕育其他女蛇的能力，而且追溯到很久以前，美杜莎之母本就是一名受到了诅咒的人类女子，所以她也可以跟人类女性一块孕育生命。阿帕斯作为美杜莎，不是蝎身，也不是蛇身，正是因为她一半血统是美杜莎之母，另外一半是人类。 美杜莎之母不是死了吗？ 玲玲分外的诧异地说道。美杜莎之母死了应该是有些年了，不然美杜莎三姐妹也不至于厮杀成这样，无非就是为了争夺美杜莎女王之位。蝎身美杜莎崔西娜和鹰身美杜莎尤瑞埃里，阿帕斯的这两个亲姐姐在攻占煞渊白色木宫的时候就遭到了一波重创，之后阿帕斯便立刻凭借着自己的觉醒力量和两个姐姐修生养息的机会回到了埃及，以落日神殿黄昏邪庙为根基，阿帕斯开始逐渐扩张自己的势力了。现在他已经成为了埃及的巨头之一了，崔西娜和尤瑞埃利两姐妹甚至需要联合在一起才能够抵抗得了阿帕斯麾下的蛇人军团。 本集播讲完毕，欲知后事请订阅本专辑，继续收听下一集。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金飞西比生产队。 第2618章。应该是受到了巨大的压迫，再加上他们两个本身就与冥王胡夫纠缠不清，崔西娜和尤瑞埃利很有可能已经把自己母亲的长眠之躯卖给胡夫了。胡夫是什么？冥王。母亲的长眠之躯被崔西娜和尤瑞埃利盗走了，法老源泉又在大肆的采集，这是要将美杜莎之母制作成木乃伊，成为胡夫麾下的至强亡灵。 胡夫很早就将不死之术传授给了过去的手下，如今过了这么多年，他的那些手下有了自己的陵墓，更滋养了自己的法老之权。胡夫现在拥有的法老源泉也非常的有限，所以你们这次争雄大赛的举办者一定大有问题。举办者极有可能在为胡夫采集流落在世界各地的法老源泉。 阿帕斯用肯定的语气说道。勾结者，莫凡让玲玲找出那个勾结者，让他想不到的是这个勾结者就在猎者联盟当中，靠人类的力量来迅速的收集法老源泉。 你母亲复活了会怎么样？ 他本身不强，但他有一个全世界任何生物都难以抵挡的能力，他的眼睛。 只有阿帕斯清楚真正的美杜莎凝视是怎样的恐怖力量。胡夫同样渴望这种战场泯灭能力，美杜莎之母还活着的时候，胡夫无法降服他，但现在美杜莎之母处在死亡长眠当中，胡夫把她变成木乃伊，美杜莎之母和她的能力就等于是被胡夫给驾驭了，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 法老源泉不能落在那个勾结者的手里，但你们人类猎人大师分散在埃及不同的地方，我又不能知道他们所有人的具体地址，哪怕要拦截也很困难。 阿帕斯已经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了，法老源泉可以让死亡在变成亡灵的过程当中极大程度地保留他原本的能力。美杜莎之母是真正的帝王，他比其他帝王更可怕的还在于他那双眼睛。 有个人应该可以让事情更简单一些，至少所有获知了法老源泉位置的队伍都会上报到他那儿，只要控制住了这个人，就可以知道全部猎人大师队伍的动向和进程。 玲玲说道。黑象王，玲玲记得猎人大师队伍是由他分派任务的，这是一名猎王，只是要搞定这种级别的人物好像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那你尽快想办法控制黑象王，将他手上的情报告知我，我去一份一份截获。 阿帕斯说道，为了把自己彻底摧垮，自己那两个姐姐已经完全疯掉了。 我得想想办法。 玲玲一阵的头疼，为什么这种大事要一个还没有满20岁的小仙女来做呢？这个世界上那些出类拔萃的大人物哪儿去了？但是仔细一琢磨，莫凡这种不靠谱的家伙都成了万兽瞩目的人皇，会搞得这么一团糟也就正常了。 你不是有队友吗？我将他们全放了。 阿帕斯说道。 他们好吧，总比没有强。 玲玲叹了一口气，还想好好做一个不需要小脑袋的女学生，看来还是要拿出一点七星猎人大师的本领了。 对了，你要怎么和他们解释啊？ 阿帕斯问道。 简单， 控制猎者联盟重要人物黑象王，截获所有法老源泉。当玲玲走出落日神殿邪庙的时候，又仔细想了想这使命，随后又看了一眼身边这群猎人学会的成员们。他们才从鬼门关当中踏出来，精神状态都不太好，不过还好他们现在和自己站在同一战线了。 真的只有法老源泉可以解除我们的蛇通诅咒吗？ 蒋斌明脸色苍白，说话的时候嘴唇在发抖。 眼下所有的猎人大师都在拼尽一切找寻一份法老源泉，就为了从猎人争雄大赛中脱颖而出，结果我们要找整整17份，怎么可能啊？我们都会被诅咒活活折磨死的。 陈和哀嚎着，就差掩面哭泣了。同舟正保持着沉默，作为教授他越一言不发，学生们就越会心慌的。 教授，我有一个办法。 玲玲见大家都很沮丧，于是选择开口了。 你说。 我们挟持主持大赛的黑象王，所有猎人大师都在获取法老源泉的真实讯息，只要我们拿下了黑象王，我们可以让我们这一批参赛的猎人大师队伍为我们搜寻法老源泉，这样我们才有希望解除身上的蛇瞳诅咒。 开什么玩笑，那可是猎王啊。 我们这样做岂不是会被猎人给彻底除名，这是犯罪啊。 我赞成，总比诅咒折磨致死要强。 是啊，还没有别的办法吗？谁让我们误闯了邪庙？ 同舟正严肃地考虑了玲玲这提议，过了很久，同舟正点点头说道： 就这样办，我会先假装获得一份法老源泉，然后以这法老源泉作为陷阱，毒晕黑象王，然后将他控制起来。 教授，您有把握吗？ 玲玲有些担心地问道。 只要他不对我有很大的戒心。 同舟正教授说道。猎人学院所有的成员哭丧着脸，怎么好端端的一场争雄大赛会变成这样呢？他们要沦为叛变者，直接攻击赛方主裁判和其他的参赛队伍。问题是他们这低端配置真的能行吗？走出了落日长坡， 每个人疲惫的像是四肢上捆着铁链似的，终于回到了菊沙镇，重新看到了人类繁荣的气息，却无法让他们欢喜。毕竟那红蟒邪龙的诅咒烙印在他们灵魂的深处，每到闭上眼睛的时候，都会在思绪的黑暗当中浮现出一双可怕的树瞳来。阿帕斯作为邪庙的女主人，她告诉猎人学会的成员们，诅咒会在短短一个星期就吞噬他们的，让他们生不如死。为了让他们害怕，阿帕斯还特意制造了一些幻觉，埋入到他们的精神世界里边，确保他们相信自己诅咒缠身。法老源泉是唯一的解药，而且一份只能够解除一个人的诅咒。迫不得已，玲玲也不想用这方法来糊弄他们，实在是开罗这边玲玲找不到什么更好的帮手了。而且黑象王是一名猎王，实力绝对出众，硬来肯定是不行的。同舟正提出的办法是最合适的了，他们本身就是猎人参赛队伍，同舟正又是一名资深教授猎人大师，黑象王肯定不会认为同舟正呈给他的法老源泉有问题，也不太可能设防。 先休息一晚，明天我们开始挟持黑象王， 同舟正教授对众人说道。 教授，我们真要这样做吗？ 大家不想死的话，而且我听闻诅咒死亡的人生前没有一个是安宁的， 同舟正教授强调着。大家不安地入睡了，玲玲一看到大家成功上当，也舒了一口气。打开自己的小笔记本，玲玲想看一看自己追踪那几个猎人大师的进程。这时候门被敲响了，玲玲疑惑地打开门，见同舟正教授站在那儿一脸的严肃，他很多时候都是如此不苟言笑的。 教授，有什么事吗？ 玲玲有些疑惑，她是突然间想起什么事情没和自己交代，还是特意想和自己单独谈话的？ 你认识那个邪庙的女主人，对吗？ 同舟正教授说道。 这…… 玲玲有些意外，没想到这位教授的洞察力是如此的敏锐。从他的神情上来看，同舟正教授已经知道些什么了。 我需要一个更真实的解释，不是所谓的诅咒。 同舟正教授对玲玲说道。 您请进。 玲玲只能让这位识破了自己谎言的教授进屋了。 你是冷烈王的女儿冷玲玲，我相信你不会轻易地做出与妖魔勾结陷害人类的行为，但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破坏这次征雄大赛。 同舟正教授说道。玲玲张了张嘴，原来教授都知道。 那我说的您都会信吗？ 玲玲问道。 得先听完， 教授回答着。有些人可以糊弄，有些人却很难，同舟正教授确实没有看上去那么简单。玲玲眼下只能够把真实的情况跟他说了，毕竟黑象王的挟持还需要靠他，而不是靠自己这个魔法造诣不高的女猎人。 我是莫凡，喜欢全职法师的小伙伴，我们下集见。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 第2619章。窗外月亮已经斜向起伏的山丘了，安静的菊沙镇上偶尔会传来一些靴子踏在街道上的声响，大概是一些疲惫的猎人正在归来，也不知是否有收获。有些冷风从窗外吹过来，扬起了玲玲的发梢，把她那张年轻美丽的脸庞给完全展露出来了。同舟正看着这名年轻的女学生，陷入沉思了。她的那番话终究还是震撼了教授。她接触到的领域，甚至是同舟正教授这样级别的人都看不到的层次。征雄大赛的背后，那是胡夫与人类强者之间的勾结，是美杜莎两大女妖共同推翻新女王继承人的阴谋，这些都是事实吗？深呼吸一口气，同舟正教授之所以注视着玲玲，是他有些无法想象面对这样巨大的黑暗涌动，这女学生能够表现得如此镇定和从容，并且锁定了黑象王这位关键人物。确实，按照冷玲玲所说的，黑象王就是这件事情的关键，无论如何都得控制住。 我相信你。 终于 童周正教授对玲玲说道。 那您要告知其他人吗？诅咒确实不存在。 不用，如果是为了拯救他人，他们不会竭尽全力，若是为了自救，他们甚至无所不能。我们的人手太少了，实力也不够强大，确保他们不会有生命危险即可。 教授说道。玲玲还以为童周正教授是一个比较迂腐的人，若不是事态紧急，也不会出此下策。童周正教授要上贼船，那这事儿就好办多了，剩下的就是跟时间赛跑了。但愿所有的猎人队伍都能够加把劲儿，尽快找到散落的法老源泉，这样阿法斯才可以全部搜刮。呼呼，风逐渐变得凶猛了，竟然从窗外闯进来，撞得木门摇晃直响。砰的一下，没有锁紧的门被吹开了，一时间更加强烈的沙暴妖风灌了进来，把屋里的东西吹得东倒西歪的。玲玲赶紧去把窗门关上，但是当他朝着起伏的沙漠望去的时候，却看到一个巨大的身影屹立在沙丘的尽头，就像是一个巨人站在一个小人国当中似的，哪怕相隔很远，哪怕城镇偌大，依旧在他身躯之下站立着。这一幕把玲玲吓得失了魂魄了，而身后的童周正教授也看见窗外的景象了，那双眼睛充斥着恐惧和难以置信。那身影，人的身躯，却是有着一头金色缭乱的长发，每根发丝都宛如沙漠巨蟒一般，他们舞动着狰狞之头，他们密孔地交缠着。那张面孔像是一个妖艳的女子，偏偏她露出了蛇牙，蟒蛇之发在她这张夸张的容颜之间扫动着。她已经高大巍峨，偏偏她还是在一点点把身躯给直立起来，盖过了血红之月，盖过了那一片夜幕。终于他的下半身也能够看清了，那是几十座沙丘都无法完全填满的蛇躯，蛇身人首，金发金瞳，那是最远古的美杜莎了，是美杜莎之母，他竟然活了过来。他如神话当中的场景那样极具灵魂震撼力地降临在这片凡人之土，然后以高高在上的魔神姿态俯瞰着渺小的城镇，远眺着那繁杂的城市，更冷漠地审视着埃及的首都开罗。什么是蝼蚁？此时整个菊沙镇就是孩子们在沙滩上堆砌的迷你沙尘，菊沙镇的人完全化作了仓皇乱窜的蚂蚁了。 美杜莎之母， 玲玲感觉自己呼吸都困难了，那就是美杜莎之母啊，她已经醒来了。可是城镇市区和首都很遥远很遥远的人都能看到这恐怖之影，更不可思议的是他的那双金色邪魅眼睛完全就是星辰日月悬挂在天幕当中，无论你走到哪里，他们都在那儿凝视着，凝视美杜莎之母的凝视。呼呼呼呼的沙漠之风狂野，但是随着那金色的瞳孔逐渐扩大，随着美杜莎之母的身躯如拨开的弓一样慢慢的后仰，风中的沙突然间静止了，一粒粒清晰可见的就那样悬浮在夜幕之下，大地之上风也忽然宁静，前一刻还狂暴肆虐，却在此刻没有一丝的缭乱。玲玲看着窗外，他能够清楚地感受到有什么东西在这片大地上疯狂地席卷着，偏偏这席卷之力寂静且毫无波澜。等到玲玲发现窗外街道与房屋不知何时被一种褐灰色分出一条界限的时候，她才猛然间意识到自己其实与死神擦肩而过。褐灰色，它似黎明的光，缓缓地扫平无垠大地上的昏暗。可美杜莎之母的眼睛又怎么会是黎明的光呢？那是古远的恶难，是世间万物化作了没有一丝丝生命气息的石沙。一半菊沙镇的整整一半被美杜莎之母的目光给侵略着，于是长长的街道、成排的多肉绿植、木质的商铺、酒店和旅店，还有那些活生生的人，或是沉睡，或是酗酒，或是通宵达旦的工作，男人们、女人们、孩子们和老人们，他们都与这半个菊沙镇的一切石化了。原本这已经是禁忌之力，恢宏且可怕，然而菊沙镇不过是美杜莎之母余脚的一个小视野，他凝视的是更大的城市，他凝视的是开罗首都。那黎明光芒出来的目光掠过了广袤的沙漠，冻结了成千上万的秃鹰， 数以万计的沙漠仙人掌，除了沙子完好无损之外，其他的一切都被浓浓的褐灰色给侵染了，变得坚硬，变得死气沉沉，变得恐怖如地狱一般。一座城池再雄伟，又怎么可能摆脱得了旭日光辉的洗礼呢？又怎么可能不褪去昨夜的黑暗呢？只是几百万开楼的人们永远都不会想到，这一天东方迎来的不是黎明晨光，而是一双金色的树瞳，迎来的是他石化苍生的目光。高楼大厦化作了灰褐色的沙楼，沥青的高速，城市的街道变成了褐灰色的石道，金属的车辆，钢筋与玻璃变成了一堆毫无生气的沙子。人们在那一刻静止了，生命通通都石化了。开罗城如此广袤巨大，揭开黑夜的面纱之后，却在那席卷而来的寂静力量之下变成灰色褐色，化为了另一个脆弱的经不起任何一场狂风摧残的世界。磅礴的死寂在沙子当中永眠，似乎人间灰飞烟灭需要的也仅仅只是这一道目光，美杜莎之母的蔑视凝望。菊沙镇有一半彻底化作了死寂的沙子，成千上万的人在房屋当中与遍地的黄沙融为一体了，而那些没有被石化的人，他们却也被这一幕惊得像是一座座冰雕似的。这究竟是怎么可怕的力量呢？同周正教授狂奔向街道，他满眼的震惊。他走向了那被沙化的街道，看到几个醉汉拿着啤酒瓶子勾肩搭背的一边烂醉的喝着酒，偏偏他们没有走出美杜莎之母目光的范围，仅仅就差了那么几步。现在他们像是欧洲广场上的那些艺术雕像一样一动也不动，神态却非常的真实细腻。问题是他们不久前还是活生生的人呢。 他们死了吗？ 玲玲跟了下来，声音低沉地问道。 应该还活着。 那开罗的人也都还活着？ 难说，有些石化之力虽然类似于冻结，生命会得到短暂的保存，可谁都不能够保证所有的人都能够在这石化魔法中活下来。 你先找一找看有没有幸存者，我去找个人。 街道上陆陆续续出现人了，他们都不敢相信这一幕，顿时一层恐惧笼罩在了这片埃及的沙漠城市，笼罩在了每一个意外在那灭绝之眼中活起来的人。本应该下意识的逃走，可他们又将往哪里逃呢？连开罗城都被石化了，那儿可是埃及的首都啊，上千平方公里的城区的。事情爆发的太快了，以至于好望角魔堡来不及做任何的反应。一些听闻了消息赶来的禁咒法师们，他们飞翔在这一座彻底被石化的城市。一个现代化城市，钢筋混凝土，汽车，高速公路，还有铁轨，一夜之间都变成了无穷无尽的沙雕了，都变成了人塑。 哼，我是慕白，我不会被莫凡超越的。去听下一集，你们等着瞧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 第2620章。越来越多的魔法师出现在开罗的上空，他们束手无策，他们甚至不敢轻易的使用任何一个魔法，生怕这些脆弱的人群被风沙给吹走。恐慌在埃及国度蔓延着，无数人莫名地跪在地上，面朝着胡夫金字塔的方向，仿佛是一群凡人在祈求上苍的宽恕。可这样没有任何的意义，亡灵大军仍旧在践踏着活人的城池，明辉四溢地洒向这片金黄的世界。作为已经深陷在黑暗泥潭当中的生灵，冥王最大的野心就是把所有活物都狠狠地拽入到他的沼泽里面，都由他来统治。千百年来，胡夫从来没有停歇过他的计划。落日长坡，一道爆裂的红色光芒划过这片大地，在这死寂的夜幕当中，璀璨无比的冗长的红色燕尾像极了一场红色的流星之雨。 光芒陨落在了离菊沙镇有50公里的地方，落在了一座戈壁断崖之上。那是一名男子，浑身神圣烈焰在交织着，一双眼睛更是显现出了不同的光泽，银翼和灰白正是空间与混沌之力的相融。断崖处，一件红色袈裟的美女蛇阿帕斯正立在那儿，身姿婀娜，妩媚撩人的。看到全身神圣烈焰的男子，阿帕斯脸上绽开了美丽的笑容，正要来一个久别重逢的大拥抱。你怎么变成这样了？ 我也无法阻止，毕竟我的两个姐姐也不是省油的灯，他们一旦和胡夫勾结在一起，很多事情就难以控制了。倒是你们人类里面的强者，未免也太后知后觉了。 阿帕斯说道。 哼，说不好就是某条毒蛇计划好的，不然为什么正好就在你被困金字塔内时，美杜莎之母就复活过来了呢？ 这时候，一个声音传了过来，阿帕斯瞪了那女的一眼，表现出了几分冷傲。玲玲，哈，男子勉强露出了笑容。 总是慢一步。 玲玲没好气地说道。莫凡挠挠头，被困在金字塔内也不是他的意愿，总而言之还是被自己人给暗算了。话说你找到人类那个勾结者了吗？ 黑象王已经被同州正教授给控制住了，现在我们已经获知了那些法老源泉的位置，可我不太明白，胡夫不是没有足够的法老源泉吗？为什么还能复活美杜莎之母，而且还施展了灭世之瞳？ 恐怕有人提供了额外的法老源泉。先不说这些了，阿帕斯，那些被石化的人还能活着吗？几百万人，美杜莎之母真的可以用一道目光就杀死这么多人吗？ 离死亡也不远了。 你也是美杜莎，而且即将继承美杜莎女王的位置，难道你就没有办法化解这灭世之眼吗？莫凡接着又问道。 我的能力还达不到我母亲的境界，倒是有一样东西兴许可以能让一切恢复如初，只是那是一件古老的神眼，遗失了不知道多少个世纪了，想要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将它寻来不大可能，况且那件神器应该能量匮乏了，无法起到恢复整个开罗市的效果。 神眼？莫凡记得那冷月谋妖神似乎就具备两大神眼，潮汐之眼，沧海之眼。事实上，在圣城的古老密室当中，莫凡看到了关于整个世界拥有六大神眼的说法，其中苍茫之眼明确记载在中国的贺兰山当中。 这古老之眼拥有时间的力量，可以将一切扭转，让破碎的物体完好如初，让废墟之地恢复往日辉煌，甚至可以抹去诅咒与陈旧，堪比时间逆转。但他逆转的都只是物体，生命是无法重塑的。 阿帕斯接着又说道。混沌系的最高境界便是掌控秩序了，这个秩序还包括了时间的秩序，倘若可以结合空间系的魔法真谛完成时空的扭转，不是不可能完成的。要超越了禁咒，莫凡兴许可以让这个化作石头与沙子的开罗市逆转回被石化之前的样子，但他现在哪有这神力啊。但阿帕斯的这些话给莫凡一个很大的提醒，让废墟变回往日的辉煌。莫凡清楚地记得自己曾经误入了一个风暴当中的神秘小镇，那个小镇大概是古印第安文明时期的，他们当初与木许棉在里边大战，几乎把古老神秘小镇毁之殆尽了，但是那儿出现了一只眼睛，那只眼睛目光扫过了小镇，小镇竟然在废墟里边重塑了，那个画面就好像电影当中的倒放，街道、房屋、泉池、雕像通通变成最初的样子了，瓦砾未损。很长时间莫凡都以为那可能是一个巨大的幻境，类似于当初器皿当中的假象，但仔细一想，那些始终非常的真实。那只眼睛莫不是阿帕斯所说的时空之眼吗？不能逆转活物，但是眼下整个开楼的人都被变成石头了，时空之眼既然可以让废墟之镇完好如初，是不是也存在着可以让开楼恢复原状的神力呢？风凝沙静的玲玲望着莫凡远去了，不由得将目光看向了阿帕斯。 看来我们劫法老之权的法子 还得继续。 林敏说道。 嗯，干枯的时空之眼是无法运转的。 阿帕斯点点头，他身旁的那头红蟒邪龙已经爬了上来。 但愿能够化解吧，不然开罗可能从今往后都在地图的板块上沉寂了。 灵敏说道，想到了那个彻底化作沙子的繁华之城，看到了那些变成一座座石雕的人，灵敏此时也是忧心忡忡的。返回到了菊沙镇，灵敏走向了一个酒窖，打开自己的追踪器，灵敏发现自己之前撒的网都好像有动静了，他们都在往菊沙镇的方向来着，想必是正兴奋地交接这次任务，得到整个猎者联盟的赏识。可惜他们并不知道开罗已经被彻底沙化了，而整个埃及也陷入到了一场空前未有的恐慌里。把这些人的位置告诉了阿帕斯的小宠物蛇，玲玲往地窖更深一层走去了。里边关押的正是那位猎王，劫持猎王，这件事如果传出去，自己怕是彻底要和猎者联盟断绝了，还谈什么成为中国第一个女猎王呢？ 你们这是什么用意？ 黑象王本来就脸黑，如今被一个少女挟持在此处，整张脸的色泽更加的深了。 所以猎者联盟为什么要以法老源犬作为这次猎人争雄大赛的主题？ 玲玲开口问道。 总需要一个任务，法老源泉寻找难度很高，不正好考验所有的猎人吗？ 黑象王说道。 就别伪装了，金字塔里的禁咒法师被困，他们逃离与法老源泉根本就没有半点关系，这法老源泉唯一的作用就是赐予亡灵美杜莎之母封印整个开罗城的力量之源，所以你就是那个勾结了胡夫的叛徒，好好的人不做，要做亡灵的走狗。你坟里的祖辈们知道吗？还是说你的祖辈也已经成了亡灵，已经列祖列宗都是胡夫的走狗了？ 玲玲没有再和这猎王客气，冷冷地质问道。一旁的同周正教授惊讶地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又感觉此时说话不太合适。 胡说八道，我怎么可能勾结亡灵？你一个小丫头竟然诅咒我的先祖！ 黑象王被气得鼻孔都在冒气。 那告诉我们原因，为什么是法老源泉？ 那是一份古老的契约，由老埃及的王室与黑暗王签订的灵魂契约，原本随着古老王室的衰败和黑暗王的更替，这份灵魂契约已经作废，却不知为何落到了胡夫的手上。胡夫以此来威胁列奎，要列奎帮他寻找散落在人间的法老源泉。 黑象王终于还是开口了。外面发生的一切黑象王也看见了，他很清楚这整件事情跟列奎有关，只是他作为一名猎王也根本无法承担这份整个开罗被石化的责任，他当作什么也不知道。 我是慕宁雪，喜欢我们的话还等什么，快去听下一集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 第2621章。 所以猎魁才是那个叛徒。 玲玲接着又拷问着。 应该是在各位禁咒法师被困在胡夫金字塔时，我心中就有所怀疑，但…… 黑象王说道。 怎么证明？ 猎魁为埃及古老皇室的后裔，他的力量就是源自于法老。美杜莎之母能够顺利的复活，又怎么可能没有埃及唯一的亡灵系禁咒法师的协助呢？毕竟法老源泉还散落在四处啊。 玲玲恍然大悟，对呀，阿帕斯也说过，没有足够的法老源泉，美杜莎之母是不可能那么顺利变成亡灵的，并且施展这么强大的灭世之眼。 但如果有一名人类的亡灵系禁咒法师相助的话，美杜莎之母变成亡灵就会更加简单的。亡灵禁咒，自己一开始怎么没想到有亡灵禁咒法师与胡夫一同唤醒了美杜莎之母呢？黑象王这句话让玲玲相信了他所言，只是这黑象王是个什么水分还是很难查证的，毕竟他也有可能听从魁拔的一切。猎魁便是猎王之首了，每个国家选出两名猎王之后，猎者联盟总部又会最终选出两名猎魁，其中一名猎魁就在埃及，是埃及最顶级的亡灵系禁咒法师，人类的禁咒魔法，胡夫的木乃伊之术，两者结合让美杜莎之母重新降世，给开罗带来灭顶之灾。由此来看，人类禁咒法师被困金字塔正是猎魁一手造成的。法老源泉的采集是为了保尸美杜莎之母，胡夫利用一张不知从哪儿得到的古老黑暗契约让埃及陷入大乱。 什么样的灵魂契约？ 同州正教授问道。 你们知道冥辉的由来吗？ 黑象王回答着。 有耳闻，传说是古埃及有一名叫做孔斯的女子，她与冥神做了交易，最后却背叛了冥神，试图用一面次元三角灵镜来折射冥辉。冥神能够活动的空间就只有冥辉照耀的地方，冥神非常愤怒，觉得人类都是和孔斯一样无耻，于是将怒火发泄在所有冥辉扫荡过的城市，最后有人无法忍受，将孔斯的次元三角灵镜给碾碎，结果这些镜粒化成了万亿颗，散落在了整个埃及。在埃及气候发生变化时，这些次元灵镜的颗粒会聚集在一起，形成各种折射，使得金字塔和一些陵墓出现海市蜃楼现象。这现象如同天气一样无常，会出现在埃及任何一个城市附近。 同州正教授开口说道。 猎魁便是孔斯的后裔，当时孔斯利用与冥神的交易成为了一方君主，几近奢华。冥神并非是胡夫，而是一位古老的黑暗王，他对埃及痛恨，赐予了胡夫肆意践踏城市的权利，而孔斯的所有后代都没有能够逃离那份灵魂契约的束缚。 黑象王沉声说道。 海市蜃楼让埃及上千年来受尽了亡灵的折磨，而罪魁祸首孔斯更是被埃及唾弃，作为他的后人，猎魁不敢将此事公布于众，于是选择向胡夫乞讨那份契约。 是的。 你怎么知道这么清楚？猎魁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你？ 同州正教授带着几分怀疑态度。 因为我也受到这份契约的压制，我是他的侄子。 黑象王最终还是吐出了这句话。事情比他想象的要严重多了，如果埃及开罗真的变成烟尘，他也是一个背负千古骂名的罪人了，他承受不起，他也希望一切都能够结束。 莫凡，你听到他说的了吗？ 玲玲用手摸了摸耳边的窃听耳塞问道。 对，这就有眉目了，我到，快见吧。 喂，你那边信号不好。 我刚才在飓风眼外面，现在进来了，竟然有信号。 那我们尽快收集剩下的法老源泉，只是黑象王这边只掌握了一部分猎人大师队伍的信息，其他队伍怕是已经将法老源泉的位置告知了猎者联盟，猎者联盟听从猎魁的，想必已经派遣强者前去挖泉了。 玲玲说道。 我让小云姬去帮你，他这会儿在帕特农神庙的星象那儿，不过帕特农神庙有传送阵，应该很快可以投递到你身边的。 莫凡说道。 你尽快取回时空之眼。哦，对了，你不会是从东面经过我们国家，跨过太平洋，然后往南美洲秘鲁那儿飞的吧？以你的速度应该更快到秘鲁才是啊。 玲玲回想起莫凡当时离开的方向。 玲玲，我知道我是地理白痴，但不是脑瘫，我当然是从大西洋飞向秘鲁的。 莫凡气呼呼地说道。 行吧，回来的时候记得别再走错了啊，不然开罗真的就完了。 玲玲说道。 知道了。可恶， 有飞错，我知道地球是圆的。 莫凡突然间气急败坏了起来，可惜信号开始出大问题了，玲玲不太能够听见莫凡的解释。胡夫与亡灵系禁咒法师霍伯勾结，而列魁霍伯正是那位将众多禁咒会成员困在金字塔里边的罪魁祸首。原本需要足够分量的法老源泉才可以复活的美杜莎之母，却因为她的亡灵气禁咒提早出现在开罗城外面。玲玲了解了这来龙去脉，眼下最重要的就是法老源泉的归属了。法老源泉万万不能落在列魁霍伯的手上，那样的话美杜莎之母可以获得更加庞大的力量，那个时候他所造成的眸光石化就不再是仅仅把整个开罗的人变成石头了，而是真正意义上的眸光泯灭。何况法老源泉也是启动时空之眼的关键，没有了时空之眼，那些被石化的人怕是很快就会大量死亡的。这时候一头暗红色的小蛇不知什么时候盘在楼梯处，它发出叫声，像是在告诉玲玲些什么似的。玲玲凑过去听到那小蛇的低吼声入到自己脑海里，变成了阿帕斯的声音。 我们在绝杀镇外截获大量法老源泉，有人在利用猎者联盟的所有猎人，将这块土地上所有散落的法老源泉聚集在了一起。我拿到了法老源泉，但我的红蟒邪龙被一名强者重创，那个人的实力极强，我抵挡不住，赶紧想办法让莫凡过来。 是阿帕斯，他遇到麻烦了。阿帕斯与那红蟒邪龙联手的话，实力应该接近一个亚帝王了。难不成是列魁霍伯他亲自守在了那法老源泉的聚焦点吗？这可就麻烦了，他们现在有限的力量根本就对付不了一名禁咒级的亡灵法师啊！若是法老源泉落在他们手中的话，他必定会用这个去换取那份孔斯的灵魂契约的。莫凡即便速度再快也无法第一时间赶到啊！ 不管怎么样，我们先赶到那里。 同州正教授说道。他的那些学生们此时也都在菊沙镇外面的驿站，本意是让他们可以顶着其他得到法老源泉的猎人队伍们，结果却卷到了列魁霍伯的阴谋中，得保证他们的安全。往菊沙镇外赶去，起伏的沙丘中可以看到一条红色的斜蟒龙正搅动着这周围一大片的菊沙，形成了如同海啸一样的恐怖沙海涌动。阿帕斯站在红蟒斜龙的头颅上，他的双眸呈现出金粉色，能够看到他正扫视着脚下的这片大地。无垠的大地当中，一只又一只的埃及英灵在屹立着，他们此时拥有鲜活的躯壳，强大邪恶的灵魂正手持着古老的埃及战舰，一件一件地把红蟒邪龙的鳞和肉给割了下来。这种埃及英灵竟然有上千位，其中一位埃及英灵身躯就像是一座高耸的黑色之塔一样，号令着这上千位强悍至极的英灵。在这浩瀚如海一样波澜的沙丘战地边缘，能够看到一大群猎人队伍正在逃散着，沙浪翻卷中帝都猎人学会的学员们也在往外跑着。 本集播讲完毕，欲知后事，请订阅本专辑，继续收听下一集。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 第2622章，几头埃及英灵正拿着剑对他们几个穷追不舍的，似要将他们全都斩杀在这橘色的沙地当中。陈和、蒋斌明、冠瑶等人已经齐心协力应对了，而且他们几人的修为也不算是非常低了，可是面对这几个埃及英灵，他们招架的却非常的吃力。而在那翻涌的沙地深处，可是还有上千只这样的埃及英灵。可怕的埃及英灵军队里边，英灵之王就像是一座耸立在大地上的黑色碑塔，邪异神秘恐怖至极的。而英灵之王的肩膀上更站着一名褐色胡须的人，此人戴着一顶巫师毡帽，身穿着一件冗长的巫袍，手里边拿着一柄英灵法杖， 裂魁霍伯，他召唤的这英灵大军。 同州正教授惊道，还真是他，身为猎者联盟的领袖之一，竟然勾结胡夫，想要泯灭这整个埃及的首都。 你这歹毒的美杜莎，竟斗胆包天，想要从我们猎者联盟的手上窃取法老源泉，为你那已经死亡的母亲做邪恶的复活仪式。 霍伯高声地说道，明明是他要将法老源泉献给胡夫的，却要将罪责全都推卸给阿帕斯。猎魁霍伯还想蛊惑世人， 我将你这英灵全部石化。 阿帕斯怒道，他俯视着地面，目光所过之处竟然卷起了一阵石化之风，这石化的力量可是连灵魂都可以凝固的。一时间，那簇拥着亡灵禁咒法师霍伯的英灵通通变成了一具具石雕了。 与你母亲相比，你的美杜莎灭世之眼也太可笑了，我的英灵数之不尽。 猎魁霍伯把手中的英灵法杖往大地上一指，霎时间道道的黑光如林木一样矗立而起，由大地深处指向了天空，一群又一群英灵出现在那些黑光里边，竟然有上千之多，他们再次攻向了红蟒邪龙，仿佛要将这头邪龙给生生拆卸似的。阿帕斯陷入到苦战当中了，如果没有援助怕是撑不了几分钟，毕竟面对的是猎魁，是一名人类亡灵系造诣最高的法神。远处玲玲心急如焚，阿帕斯护不住那一大罐法老泉多久了，而莫凡显然很难第一时间赶到，哪怕现在召集所有好望角魔宝前来的强者，他们也未必相信自己这番说辞，甚至那些好望角魔宝的禁咒还可能协助猎魁霍伯一起攻击身为美杜莎的阿帕斯。 啊，你们！ 就在玲玲不知所措的时候，一个熟悉的叫声从很远的地方传了过来。 我们现在就离开这里，这件事已经不是我们能够控制的了，再不走我们全都会丧命。 同州正教授说道。说完这番话，同州正教授转过身，正好看见了一团嫣红无比的火焰圣灵，正从地平线远端笔直地飞向这里。它的速度非常快，完全像是一道太空射线一样，才愣神的功夫就已经从几十公里之外抵达此处了。 小岩鸡！ 玲玲兴奋地叫道。小岩鸡来的正是时候，在帕特农神庙修行的小岩鸡更是今夕不同往日了，他全身上下缭绕着的结岩光辉堪比骄阳烈阳，刚才飞过的时候还以为是一轮红日在地平线处疾驰过来。小岩鸡与叶心夏是心脏共存的，叶心夏继承了神魂之后，他的境界已经达到人类巅峰了。为了使莫凡变得更加强大，叶心夏特意把小岩鸡留在帕特农神庙里，让一些古老的神力可以通过这共存的心脏传递到小岩鸡的身上。小岩鸡烈焰熊熊，浩瀚无比的圣灵灼光笼罩在这片原本被英灵给侵占的土地上。很快圣灵烈火在沙子里边燃起了，迅速的燃烧，没多久那片沙海就化作了恐怖的火海，成百上千的英灵在承受着这圣灵火焰的焚烤。 快去帮助阿帕斯！ 玲玲对小岩鸡说道。小岩鸡并没有立刻飞向阿帕斯，他却是围绕着玲玲转了几圈。忽然间小岩鸡化出了岩鸡女神的本体，婀娜烈焰身姿在圣灵之辉里展现得淋漓尽致，犹如一位真正的太阳之女降临在这人间大地。 嗯，啊！ 岩鸡女神慢慢地靠近着玲玲，她的身躯和玲玲的身姿正好吻合了，只看见岩鸡女神化作了一团烈焰身影融入到玲玲的身上了。玲玲一开始还没有反应过来，等明白岩鸡的意图之后，他感觉自己身体里正燃烧着一团磅礴至极的神炎，让原本娇弱的自己继承了无穷的圣灵之力。圣灵神炎缭绕在玲玲身上，这让岩鸡女神原本有些不真实的火焰轮廓更加细腻了。玲玲的长发烈焰如丝，玲玲的身姿萤火重重缭绕，她那双灵动的美丽眼睛更在此刻如红宝石一样璀璨。同州正教授还有其他那些跑出来的猎人学会成员们，他们呆呆地看着玲玲，很难想象那么柔弱的一个少女竟然会在一瞬间化身为灼热 高贵神圣的女王，明明容貌依旧，明明整体看上去还是那个女生。 神圣附体。 玲玲看着自己的双手，再看着那空气中如繁星一样的烈焰元素，他们似自己忠诚的士兵，守卫着自己，听从着自己的号令。身子浮向的天空，漫天的炎火如连云一样的散开，玲玲在这唯美如霞的气息衬托里边飞向了那充满英灵的战场，抬手一指，一道扬言射线扫过大地，上百只埃及英灵在这扬言射线里边化为灰烬了，双手交错舞向半空，顿时熔浆之柱密集无比的从地表深处喷涌而出，道道红光组成了一场壮丽至极的毁灭冲击。埃及英灵勇士在这熔浆泉池里边融为了一滩死水，身子轻轻的一旋，周身的神圣之炎更是化作了一柄柄圣炎之剑，那剑芒耀眼夺目，数量更是成千上万的，他们娇艳欲滴，又如流星箭雨那样集体飞向了那古塔英灵之王。古塔英灵之王被这火箭之雨贯穿了，浑身都是红色的窟窿，不可一世的黑嘘嘘的身躯也在这红色暴雨箭当中频频后退，已经有些站不稳脚跟了。那猎魁禁咒亡灵法师霍伯，他毡帽下是一张阴沉苍白的脸，褐色的胡须都被烧焦了。霍伯盯着这不知从何而来的炎神女子，怒意全都彰显了出来，看上去甚至有些狰狞而可怕。 阻挡我的人都得死， 霍伯高声地说道。他继续施展着亡灵魔法，天空与大地之间竟然出现了一个黑色的脚印了，这脚印把空间都给踏碎了一般，无尽的异次元风暴灌入到这片脆弱的世界当中，将沙子通通吸入到裂痕里，将漫天之云与大地之炎一起刮得一丝不剩。脚印没有任何的征兆，踏向了玲玲所在的空间，身后如烈火神蝶一样的翅膀在挥动着，使得玲玲飘向了被昏暗笼罩着的天空。玲玲身下空间接二连三的被那黑色的脚印给踏碎了，整个沙漠都好像是要被吞噬到这崩坏的区域当中，而且它还将不断的扩张。他抬起手，脑海中浮现出了一个火之禁咒，他手指快速地触碰着面前的长空，而一座一座宏伟至极的星宫在苍穹之中浮现，这些星宫最终构成了一个庞大而震撼的星宿。神秘祥和宁静，红色的星宿就映在这开罗的天穹上，同时也仿佛是一个真正宇宙星宿的海市蜃楼浮现在这小小的人间。星宿火，尽管这片星红是如此绚丽令人神往，可它却潜藏着一股巨大的危机。当上面的星宿之火如天体崩塌，如流星群雨，如天陨末日一般洗礼而下时，开罗城外的沙地与沙丘通通被吞噬了，那些残存的英灵勇士，那座英灵之塔也彻彻底底的泯灭了。禁咒之火带着灭绝的气息，只是针对的是那些本就应该入土的亡灵。 我是叶心夏，你们也跟我一样喜欢莫凡哥哥吗？那就一起去听下一集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 第2623章，亡灵禁咒法师霍伯，他刚才还沉浸在自己伟大的魔法当中，犹如整个世界都不足他一踏，可抬起头来看到这一个女孩以禁咒之姿摧毁了他毕生所修，将他的黑魔法给直接焚得一干二净，霍伯整个人都像是坠入到了深渊当中似的。 为何你们都要阻拦我？我不过是想要除去身上这该死的诅咒。 霍伯在这星宿火中几近疯狂，他被火焰烫伤的面孔更是狰狞，他逃窜到了一片星宿火更稀疏的地带，突然举起了一面棱镜，棱镜把周围的强大烈焰给驱散了，冰冷的棱镜当中扩散出了一股可怕的死亡兵器来。 他没有冻结周围的大地，只是让一切变得毫无生机。 只差一点点，只差了一点点，我的冥神，请助我！ 霍伯已经彻底变成了一个与魔鬼交易的狂徒了，他不计一切代价要让他自己的诅咒消失。霍伯见过其他身有诅咒的人，他们即便下了地狱依旧不能安息。他求的不过是一个不受半点折磨的死亡。作为亡灵法师，他很清楚死亡才是开端，他不希望自己带着那份最可怕的诅咒去地狱当中，他该去的是神圣天国。一个生命将近的人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包括让冥界的死神降临在埃及的大地上。棱镜是完整的，只是上面布满了裂纹。很快，恐怖的冥辉就似苍白的太阳，将这光辉照耀在开罗地界上了。棱镜中一位法老从里边走了出来，当他踏入到人间那一刻，埃及疆内的土壤一下子就沸腾起来了，无数的沙地、土地、荒野、湿地出现裂痕了，有成群成群的东西要在埃及的国度上破土而出的，曾经被人们悼念的都活了过来。 小丫头，想要救世你还不够资格。 那位棱镜中走出的埃及法老发出了古埃及的语言。 胡夫， 同州正教授与其他一些埃及法师们已经会合了，当他们看到这从棱镜中走出来的法老王后，每个人即便身处烈焰光辉中，也依旧跟浇了一盆冷水一样。那透骨的寒气甚至可以侵入到人的灵魂，是冥界的神，更是曾经这块土地上最高的统治者。他的陵墓迄今为止还矗立在那块神圣的土地上，数千年来无数人们前去瞻仰，里面的秘密至今无人破解。冥王胡夫，他从借着棱镜散发出来的苍白冥辉踏入到了人间。他伸出了一根苍老的手指，朝着天穹中那化身为炎神姬的灵灵轻轻的一弹，一股灰色的能量豁然飞出，打在那苍穹中的禁咒星宿上。只见那璀璨火红的星宿在这一刹那暗淡消失，苍白与灰暗接管了天穹，冰冷的死气更是笼罩了大地。咯吱咯吱，玲玲身上的极炎神火开始熄灭了，她的胳膊上出现了一点点灰色的冷霜，强势的烈焰迅速的消失了。玲玲甚至感觉到自己身体中无穷的力量也在以惊人的速度散去着。小炎姬发出了一声长吟，帕特农神庙的礼赞山上，这一声长吟似能够传递到那位神女的脑海当中。叶心下凝望着埃及的方向，将双手交错的搁在了胸前，开始默念着祝福的圣言。海洋的风吹了过来，扬起她的白衣，扬起她的发丝，而她的脸庞圣洁而美丽，由心做媒介，祝福传递到灵灵的身上。只是相隔万里，这份神女的圣言也只不过是守护好小炎姬，保护好玲玲，不让她被死寂冰霜给夺走生命。力量上，玲玲小炎姬与胡夫的差距还是很大的。看到胡夫的降临，玲玲那双眼睛彻底失去光泽了。今日这开罗百万之民怕是在劫难逃了，胡夫如今代表着的是死神，他需要死亡来补充他的亡灵大军，他在向着人间索取更庞大的法老之力。他强大而充满着智慧，他不仅仅要重新夺回埃及的统治权，更要让整个世界都沦为他的亡灵乐园。胡夫发出了笑声，他终于明白有些古老的魔鬼为什么喜欢与人做交易游戏了。小小的施舍换来的有可能是意想不到的收获，永远不要低估一个被逼入绝境的人的潜力。所以利息永远都不要着急着收回，经过漫长岁月的发酵，它可能是一份裁决一国生死的大礼。 我从不亏待任何一位子民，只要你们割断自己的脖子。 胡夫平静而孤傲地对整个国度的人说道，只要割断脖子，死了就成了他的子民，这是效忠胡夫的唯一方式，要么自刎，要么被胡夫杀死。 在胡夫的话语当中，有勇气自我了断，以表忠诚的将得到他的赏识，更将得到冥界所有亡灵的尊重。 这是一个魔鬼。 玲玲对胡夫咬牙切齿。天际现处，一片紊乱的空间如漩涡一样的浮现着，那儿出现了一个人影。那人影在漩涡空间里面稍稍停留之后，又突然间化作了一道强而有力的光线，笔直的朝着这片被死亡冰霜给冻结着的绝对死域。玲玲看着那极快近乎模糊的身影渐渐有了荣光，一双美丽的眸子里边更闪烁着雀跃和兴奋，但小嘴却不由自主地撅了起来，显然内心还有一丝丝的埋怨。怎么才来呢？那人身影径直杀到冥神胡夫的面前，他身上萦绕着朱雀神火，将那死气冰霜瞬间给蒸发了。与此同时，附体在玲玲身上的小炎姬化作了一缕火魂，如火蝶一样扑向那个人，并且迅速地与之融合了，使得结炎神火与朱雀神火共同绽放出了天霞神光，灿烂至极，神圣无比的。 胡夫，你入境人间问过我莫凡了吗？ 没有任何花哨的形象，更没有多余的动作，莫凡如流星从天边爆射而来，随后就是一拳结结实实地轰在了冥神胡夫苍白的脸上。有一笔账还没有和你算的，莫凡这一拳通红通红的，轰出之后更是巨大到连天空也容纳不下，而紧随其后的两大神火之力更是以极其恐怖的毁灭力灌入到那棱镜后面的世界当中了。棱镜后面自然就是冥界了。胡夫通过了这棱镜穿梭在冥界与人间，可这一拳生生的把胡夫给轰向了冥界不说，更是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火拳天灾。一群木乃伊正躺在古沙上晒着苍白舒服的冥灰，他们背后是一个巨大的冥界国度，栖息着的都是高贵的木乃伊，还有无数冥界纤夫在给他们服务着。可突然间冥灰消失了，冥界的天幕上出现了一个遮天蔽日的拳头，火红火红的，比一颗天体还要夸张。砰的一下，冥王胡夫重重地跌到了古沙沙堆上，木乃伊们一个个瞪大了没有眼珠的眼光。很快那天体拳头压迫下来，冥界上空飞翔着的巫师鹰、死鹫和黑鸦通通化为灰烬了，而这个高贵的木乃伊国度更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蒸发着。这群午后晒明辉的木乃伊小妇人们怎么也不会想到冥界也会天降横祸，而且死后的生活也无法逃避恐惧。 我烦，吾与你势不两立。 胡夫印在古沙上，他破碎的脸朝着天空，朝着那面刚刚破碎的两面棱镜歇斯底里的咆哮了起来，轰轰轰的，下一刻冥界木乃伊国度被这从人间灌来的一拳给毁灭了。胡夫不死之身倒是可以逃过这一劫，可是木乃伊们却遭到灭顶之灾，不知多少强大的木乃伊被焚成灰，木乃伊国度的灰土大地都被彻底崩坏了，辛辛苦苦在筹集起来的木乃伊帝国好像一瞬间就泯灭了。胡夫躺在那泯灭的力量当中，身体被摧毁之后又迅速的再生，再生之后又被焚毁。他记得这个人类，当初在中国的北疆就是他阻碍了自己的步伐，可那个时候的他渺小无比，螳臂挡车一样，让自己计划彻底失败的人是中国的古老王。现如今这人类强大到如天神，即便是十六亿天使也没有他那么霸道可怕。这个人间究竟还要等多少年才能够统治？不如再等个100年，虽然下个世纪人间必有强者，但这个世纪的人着实太猛了。莫凡没老，人间惹不起了。